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24票贊成、9票反對、14票棄權，通過伊斯蘭合作組織與巴勒斯坦代表團提出的決議案，調查今個月的以巴衝突是否牽涉罪行。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表示歡迎，呼籲各界立即採取行動，懲罰以色列。以色列批評表決結果可恥，形容只會漂白恐怖組織犯下的罪行，又說不會配合調查，強調以方採用的武力符合國際法，目的只是從哈馬斯的無差別火箭炮攻擊之中保護以色列的民眾。美國深表遺憾，認為有關決定威脅區內實現和平的進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97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48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7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京东物流是报44.9，腾讯控股609元，升3.5，阿里巴巴209.2，升4毫，中国飞鹤21.55元，升3.5，ASM 太平洋是报104.2，升1元，友邦保险102.8，是升6毫，小米集团29.35元，升3毫，中国平安84.65元，跌1毫。汇丰控股50.15元，升1.2，工商银行5.08元，升1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1.008，瑞士法郎8.645，澳元6.01，加元6.422，新西兰元5.648，欧元9.45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5点，升555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01美元，卖出1,89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改行青山公路出九龙啦，咁暂时就唔好行呢段嘅屯门公路。另外在九龙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海船门对出，就是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家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海船门对出。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百姓各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环保大道入工业村方向，近日百姓各路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先跟你讲回新界最挤塞的地方，就是粉岭区，现在粉岭一带很多车龙的，留意一下，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彩园村一段龙尾就接近落马洲回旋处，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彩园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接近落马洲回旋处。反方向粉岭公路去上水都是塞，就近住古洞嗰一段啦。而家龙尾就喺鸡岭回旋处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喺鸡岭回旋处。另外啦，宝石湖路马会道出翻去粉锦公路都是挤塞。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年，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阿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風騷快活人嘅聽眾， 今日我眼前咧兩個畫面咧，即係一河之隔啦，係咪？因為我哋個坐嘅座位咧， 一個機器之隔， 我睇你講啲乜嘢，先咪喺我度啊！ 一個咧 留一線好啲㗎，阿田留一線， 係咁依一線好咯， 係啦， 係啦，話曬我哋都係一線節目啊，留翻一線啦， 留一線啊， 我一線咪就係高同低咯。 哎呀，你做咩笑佢矮啊？ 我唔係話高度啊， 哎呀，係乜嘢啊？ 你唔好講人哋品味啦， 咪就係。 有咩問題啊？ 喺我嘅左邊咧就見到啦，哇！成個櫥窗一樣咁靚嘅一個 model， 成個櫥 窗， 櫥 窗我都覺得係。 係那邊箱，我係遙遠望住對面啫，就啱啱瞓醒嘅一個佢。係 啊， 落街買嘢啊！ 呢個咪叫做咩？一個就叫做接地氣，一個就叫做堅尼地。 唔係，我覺得係一啖沙同一啖。 幾好啊！ 又未至於 係咯。你對於 啊， 即係你對於貼地嘅咧，你就認為 A 級，咁係好事嚟嘅。 A 五我冇嘢啊！ 我能够，我能够将一件美国嘅名牌体育运动 T 恤 系咪啊， 着到好似加常衣裳咁样， 咪 证明即系好似等于李嘉诚咁样咯。 系啊， 即系李嘉诚已经系住豪宅，都系当住站物房咁样。 好谦卑啊，个人 好 casual， 亦都好节俭啊。 系啦 系啦， 而佢亦都系好嘅啊，佢能够 carry 到一件童装，好似一件成人咁样。 系啦， 我呢啲系咩啊？ 童装我真系觉得 中童大码。 系啊，你最好你戴多少少你又唔得咯，系咪先啊？一唔系好多时候170噶嘛，系咪160搞掂？ 唔使啦，我通常13、10，唔使13、14，系啊，13、14我已经着得落啦。 哇，你话佢啊？ 咁你自己咧， 跟住买嗰啲衫裤鞋咪又平。 你唔好净系话我哋啦，咁你自己咧， 我自己 你直情系咧嗰个时势唔同咗啊！而家明明都系五月底啫嘛，佢好似咧将个时钟咧一系就拨后边拨多八个月，一系就拨前翻几个月。 即系就怀缅翻之前幾個月， 紅伯伯麗絲一封封， 哦、 白出心一絲，哇！你真係 仲要撞佢個口罩咧，係鮮黃色， 係啊！ 你爭你爭紅，誒你攞埋呢個綠色嘅消毒紙巾啱啱好， 綠燈啊， 綠燈啊，係 啊！唔係個個人 carry 到， 咪就係咯， 佢就真係 carry 到 咯。我呢件啊係我兒生女啊買俾我喺台灣買俾我生日禮物嚟嘅， 好有品味啊！ 嗰啲叫咩啊？質感啊，識啲咩啊你？ 哦，質感， 我其實。有講過啲咩啫？ 我都冇講過。其實我最無辜啊！我翻到嚟，我一句説話都冇攻擊過我啲拍檔，我睇都冇提過。 咁都要讚你， 就俾人哋話我嘅衣著啊，似街坊裝啊，係啊。 阿彭仔講 電台是你家， 唔係咯，翻電台啫嘛。 招行猛撐， 跟住又要我招啦。唉，見啲咩人咪著啲咩衫咯。 咁啊係啊，今日主要嘅目的咧都唔係見大家噶，我哋都係，我哋嘅目的都唔係見大家，所以著到咁。 既然系咁，其实我哋今日咧谂住就系快快脆脆咧做埋呢三个钟咧，系咁有啲唱歌嘅环节啦，有啲点唱嘅服务啦， 系 仲会同大家提供啲即时啊、娱乐啊、消遣啊，冇乜嘢啦，咪就 系 咯，系 三个钟啫嘛。 咁你不如快啲提供最快嘅天气资讯俾人知先啦。 哦，今日要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坐住有曾志豪、有程德鹏，仲有我桂花田。 无人能改正昨天的你会更好，无人能保证后天的你会更糟，愿望是得到好分数，及用力把身体虚耗，现实是你以美已变糟，大丈夫当刚起宇宙，离别了呵护，艰苦都也不可以马虎，大丈夫深呼吸口气，领途或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的该走，应爱没爱，大 太丈夫。 啊，唔知 Super Moment 呢一首《大丈夫》，佢主要系谂住演绎广东话《大丈夫》嘅意思啊，定系有埋日文里边嘅嗰个含义咧？因为日文里边嘅大丈夫即系话冇事啊，大丈夫啊，冇嘢冇嘢嘅， 冇事嘅， 系啊，咁可能咧呢、个咪就系大丈夫嘅精神咯， 系 咩都话冇事啊，我系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系啊， 系啦， 啊咩打爆。 打落牙齿和血吞， 系咪嗰只啊？ 系啊，你嘅意思系都系想咁讲啫嘛。 哎呀， 你越近啊，桂花田咧，我越系觉得好似同你哋个频道咧越嚟越接近啊，真系。 噏到口唇边 嘅啦。系啊，你有边个字噏到中啊？你头先个打字嗰时唔知去咗边啊？真系。 你要 read my mind。 系啊， 系啊，系啊， 我对住你哋系要never mind 啊。系啊，咁 啊，大丈夫啦，有乜所谓啫？ 嗱，呢度要介绍一个大丈夫俾大家认识。啊、真系咁咧，嗱，我谂大家咧成日都见过好多唔同嗰啲即系传媒见面会啦。咁啊，有阵时你都好难想象咧，就譬如你见到李丽珊啊，或者啊，我哋以前见到即系可能系阿牛下女车神咧，李慧斯咁样咧，你唔会预期咧，就系话啊，你同佢见面嘅时候咧，你会同佢话喂，不如踩两架单车嚟睇下， 我即系同佢挑战定系 叫佢 show 两下出嚟咧、 哦？表演啊， 系啦，咁唔会噶嘛？ 咁系咩场合、啊？ 系啦，咁佢唔会无端端就话，不如我演两下功夫，等你等你开下眼界咁样。 唔系，但系好多时啲人咧都知道咧，即系为咗又拗水吹啦，跟住又为咗即系奉承佢咁样咧， 冇错， 系咪？ 即系唔系又唔好叫奉承，表示一种兴趣。 好啦，系即系咁样啦。跟住我咪即系譬如吓，举个例啊，即系譬如可能拉面师傅，佢咪好犀利嘅。喂，拉两下嚟睇下。 但你冇理由行过都叫佢拉两下噶， 佢冇嘢喺手唔见咗。 嗱，但系琴日咧就真系有一个百年难得一见嘅机会，就比较搞笑啲嘅。咁咧就话啦，即系香港队嘅体操王子啊，咁啊石伟雄咧，大家就昵称佢叫石仔啦。 系啊， 咁咧佢琴日就同传媒见面嘅时候咧。佢就簡直係演繹咗頭先嗰個嘢，係我係一個體操選手嚟嘅，想唔想見我表演兩下俾你睇啊？不如我即場係啦，佢直情嗰個 做乜嘢啊？ 傳媒見面會裏邊咧，佢就安排咧，佢做咗一個嗰啲叫做即係跳鞍馬嗰啲動作啊， 拖馬斯盤旋啊， 好犀利噶！ 但問題係佢呢個可以隨意做啊嘛， 都唔係隨意噶，係 啊，可能有啲嘢就 佢真係有埋嗰個鞍馬嗰個， 咁一定會啊嘛， 你估係張台度咩？ 咁啊，如果犀利啦，係咪啊？ 唔係佢就唔係咁巧。因为原来咧，佢就有呢个安排嘅。佢话咧，琴日一个传媒见面嘅活动啦，咁咧佢就特别咧当系为东京奥运咧预赛预操，就将咧琴日传媒见面嘅活动咧就当咗一个试练咧。佢就话喂，我会演练咧几次我哋呢一个跳鞍马嘅动作咧俾大家睇下。而咧佢嗰两个动作咧，仲话难度系数咧达到6.0分嘅，被誉为即系你知嗰啲跳马动作有名噶嘛？ 咁啊，佢话 石仔跳 呢、這个叫做唔系、如果佢以后赢咗或者唔跌、我谂就得噶啦。又或者如果系一套佢自创嘅动作咧，难度系数又够咧，佢有机会攞佢命名嘅。 系， 琴日佢跳嗰套咧，劲啊，叫做难度系数六分嘅李世光跳。 边个李世光啊？ 咁咪即系 另外一个运动员咯。 系啦，一定系佢创咗条佳绩，跟住就变咗一个李世光。 系啦系啦。咁啊，佢话佢自己就即系用呢个方法咧，你其实嚟显示自己嗰个叫决心啊，即系好想话俾大家听咧，我真系准备好噶啦。 系， 你记得嗰边就得俾我搞。 佢跳咗未啊？ 跳咗啊！佢琴日就系喺传媒面前咧就跳咗，所以咧其实真系好，我觉得嗰个经历都好得意啊！即系你谂住可能系一个即系如果我哋形容系咧比较文静啲嘅一个见面，冇谂我突然间变咗一场啲动作嘅场面。 咁啊好，叫做有 bonus 嗰啲记者采访嘅时候。多咗畫面喎， 咁啊，同埋啲記者咧都可以化身成為評判啊，因為咧啲記者一寫翻出嚟嘅時候咧就話：哇，犀利啊！佢話咧佢罕有咁換上比賽服裝見傳媒啦，做完熱身之後咧就試跳咗兩下，第二跳咧稍稍落地失衡，即係大家可以自己比分啦，係啊，即係嗰下好有型咁樣啦。 喂，不如講翻李世光啊，李世光原來咧睇翻個資料啊，佢係咧韓國個選手嚟嘅， 唔係韓國。 朝鮮 我哋要準確啲， 北韓嗰邊 北韓嘅選手， 係愛的迫降嗰啲犀利，係 啦， 冇錯， 真係犀利啊！佢係一個選手，即係體操男子啦，即係喺亞洲亞運會咧係冠軍嚟嘅咁樣。 係 咁，但 係 點解咁？但係點解咁犀利？可以即係又用佢命名啦，嗬？ 唔係因為嗰陣時佢哋都話咧，如果你係有一啲難度高嘅動作同埋你自創咧，係啦，咁啊得到認可嘅話咧，就會用你命名噶啦。 都幾型啊！其實對於運動員嚟講，即系话我起码有个目的， 你谂下 系啦目标， 你整个桂花田跳 系啦， 真系桂花田跳系点嘅咧？系啦，哇！然后呢咩情真鹏飞 系啦， 系点样嘅咧？ 系啦，你可以自己谂下啦，究竟系点咧？ 想象到啊， 跟住有曾志豪插咁样 系 啦， 插冇错，插水系啦，又或者佢一按 panel 就 feel 到系佢嘅特色嚟嘅 啦。 唔系，但系点解 真系啊？ 点解要提呢件事咧？我觉得因为咧，佢而家都几即系十五十六噶，因为咧阿石伟雄咧咁冇人知道东京。我系一定搞得成噶嘛， 当搞得成噶啦， 你而家唯有当搞得成啦。 你睇下嗰啲无线啊，嗰啲都已经，那个电视台都已经啊，即 系 喂，咁政府攞咗 佢几劲嘅， 同埋你知唔知佢 啊咁咯？ 佢嗰个决心系大到点样啊？佢啊，即系如果你话 你讲石仔啊， 石仔啊，佢嘅决心系大到咧，佢话你如果想知道我有几热衷于呢一个奥运嘅话， 点啊？佢日跳夜跳嘅， 我除衫俾你睇啊！ 又点啊？咩事啊？ 伤晒 佢纹咗身啊！ 哎呀， 佢 纹身 吓，真系纹身，纹咗撞瘀咗啲， 纹乜嘢？ 纹咗个 金牌 嗱，点样可以显示自己对嗰个项目嘅嗰种决心？嗱好啦，嗱，譬如我哋对嗰个情侣，我就B B G 我纹 佢 名啦，写个名咯， 系啦，咁佢点样表达出佢对奥运嗰种嘅热切？ 首先佢系名定系一啲文字定系图案先？我唔想 咁啊，你估啊？都有兩樣噶嘛， 我知兩樣啊！ 你知啊，而家有啲人咧話佢移民嘅時候咧，佢都特登紋咗香港兩個字噶嘛，咁可以係文字嚟噶嘛？ 咁我係圖案， 香港同東京嘅結合。 香港同東京嘅結合， 應該 係咁就係紋咗個日本城出嚟噶。 唔係，佢已經紋咗五環喺度。 五环，你今日个鱼油丸搽埋六块面度啊，真系 醒咗好多， 醒晒真系， 真系奥运的心真系， 系啊， 纹咗喺个身度， 直情系真系纹咗个五环咧 喺 个背脊，背脊， 背脊啊， 所以我 精忠报国嗰啲 friend， 系啦，精忠报国嗰啲 friend， 我心系奥运， 系啦，唔系同埋 香港代表， 同埋我觉得咧，佢最好嘅地方系咩咧？佢嗰个冇时限性啊嘛， 系， 佢唔会咧，即系如果你太过咧，譬如话下定决心咧，我谂住呢一届东京奥运我要嚟啦，咁你纹咗 落 Tokyo 2020， 系啊， 大件事啦， 佢就嗰五环啫，佢冇攞年份嘅。 如果万一呢一届即系去唔到定点样咧，咁啊又唔同噶咯，真系。 如果其他啲选手都系咁咧，哇，咁有啲系参加过几届咧，譬如保特咁样参过三届，咁你又 系啊， 喺度喺度纹落去咯。 其实我觉得都型啊， 系啊， 最紧要系咧，咪应该纹金牌， 系 啦， 几多个金牌啊嘛， 系啊，即系你直情可以将。话明金牌选手，直情又将佢成个摆咗喺上面嘅。哇！但系你见证住佢哋嗰个叫做 决心， 好大决心啊！真系。咁我哋梗系希望咧，佢哋可以即系搞得成啦。同埋咧，佢都话咗俾你听咧，原来咧即系佢虽然叫做迟咗一年去进行比赛啦。哦，原来咧因祸得福嘅。佢话咧经过呢一年嘅沉淀咧，佢觉得自己咧系稳定咗，系啊，所以大家都真系系啦，祝福东京嗰边啊，快啲俾到佢 将呢个背脊嘅五环 系 变成掌台上面嘅金牌啊！ 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忍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认错说又如何约定，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彰显，随意浪费着美景才是对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中午12点见记者，公布有关屯马线通车的安排。港铁屯马线第二期包括四个车站，分别是宋皇台、土瓜湾、何文田和红磡，目标今年第三季开通。早前有消息话屯马线二期最快下个月底开通。港铁表示屯马线二期已经进行最后准备工作，希望越快开通越好。至于沙中线过海段，港铁话剩下两个关键工序，包括新车投入服务延迟了两季，因此过海段要按原定计划出年开通是非常严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三成多医管局员工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另外，当局计划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的医生。高拔升说，香港未回归之前都有海外医生来港，医管局长期都有几百个空缺，影响服务，员工培训亦都受到影响。对于医管局前主席梁志雄认为，政府应该先止血而非输血。高拔升强调，止血和输血亦都要一起做，医管局过去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挽留人手。高拔升在节目之后被问到，如果落实计划之后反应不理想，是不是不能够排除引入内地医生来港？他回应说，会做不同的宣传工作，让海外的香港永久居民知道这一方面的安排，亦都会提高诱因吸引他们。警方以限聚令和防疫为由，连续第二年反对支联会举办六四维园烛光悼念集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支联会常务秘书召集人梁锦威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缓和，很多政府设施和场地的防疫措施都放宽，认为当局是借疫情打压市民的游行集会自由。警方不想见到维园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参与悼念晚会。梁锦威说，预料上诉聆讯明日举行，支联会正是评估不同方案，万一上诉失败，会再向市民交代后续方案。日本产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日本政府考虑最快在下个月向台湾供应英国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报道表示，日本政府得知台湾的新型肺炎疫情扩大，因此考虑透过疫苗全球取得机制，供应阿斯利康疫苗给台湾，作为紧急措施。日本政府会在台北当局确认数量和日期之后，再定出详细供应计划。 報道又話，日本政府考慮到每當發生大規模災害時，兩地都會互相幫助，今次作為緊急措施，認為有必要支援台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94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64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6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京东物流新上市是报44.9，腾讯控股609元升3.5，阿里巴巴208.6跌2毫，小米集团29.25升2毫，友邦保险102.7升5毫，美团269.6跌2.2，中国平安84.5跌2.5，中国飞鹤21.55升3.5。ASM 太平洋报103.6，系升4毫。汇丰控股50.1，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日元109.89，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9，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1点，升562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86美元，卖出1,89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咁而家咧就系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走，咁一带比较挤塞噶。重播多次位置，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底，咁一带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咁咧喺粉岭方面咧，仍然系仲系咁挤塞噶，粉岭一带交通。咁特別係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彩園村嗰一段啦，龍尾就喺歐爾花園。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彩園村嗰段都係擠塞，龍尾喺歐爾花園。反方向粉嶺公路去上水，近住古洞一段咧都係擠塞，龍尾喺太平村。粉嶺公路去上水，近古洞一段啦，龍尾就喺太平村。寶石湖路馬會道去粉嶺方向啦，就擠塞。另外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近住高爾夫球會一帶擠塞。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近住高爾夫球會一帶擠塞。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粉錦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河上鄉路啊，就是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錦公路方向擠塞，龍尾排到去河上鄉路噶。咁揸車朋友留意翻啦，咁呢一度咧都係比較車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就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日康宁道一段呢就车多，龙尾在康德道对出。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锦田、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Daily Two。 我系 Misha 叶巧林。其实对我来讲有一首歌，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导师选了 True Colors 这首歌，其实作为一个歌手来讲你可以发出不同的光芒，我觉得都可以鼓励到我自己。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ol 32 Sing Alive。 我们是阿普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查，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首部港产玻璃活电影找到第三代印度裔香港人 YouTuber 辛德莉莉参演，她最怕的情节是 因为在香港住的话很多印度文化上即是唱歌跳舞这样真的会做得少的，可能有时去到印度亲戚结婚的时候要逼我们跳，我们会跳几下这样就立刻跑走了所以觉得拍套戏是好像那个印度的 DNA 出回来。 足款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你都会有变老的一天，所以你会不会有一个变老的心情去对待一些已经变了老人家的对待他好一点的长者呢？我们有班后生女啊，她就不会因为觉得说哎呀咁我咁后生老人家那些事不关我事的，她就明白了大家都会变老的嘛，所以呢她都要想个方法怎样可以照顾长者。他们呢就是我们香港呢有一班读这个天水围万军白球书院的女子中学生队啊。为什么要强调女子中学生队呢？一会儿话你知啊。咁我话呢，佢哋最近呢就研发咗呢一个人工智能嘅自动监测长者家居晕倒装置。个名咁长嘅有冇得简单啲啊？你知啦，而家呢鍾意叫我叫阿普，你叫阿茶，我係提子嘛。有。佢而家呢亦都顺应呢我哋香港最重要嘅呢啲潮流啊。佢呢个系统呢有一个三个字嘅简称叫做救急士，哇，系咪好劲咧？你又安心出嗱，我有救急士啊！咁佢实际嘅内容咧就系话，如果咧万一咧嗰啲即系长者喺屋企跌亲嘅话咧，就会发出呢个警报信号，嘟嘟嘟，仲要有咩咧？仲要有一个话音嘅询问啊！咁系实际点操作咧？嗱，佢嘅概念咧，同埋实际做法会点样咧？佢就话啦，里边会有微型摄影机啦，会有警报器啦，同埋一个微型电脑啦，吓，总之装好晒噶啦。咁啊，你万一啊，长者系啊，譬如程振鹏。 哎呀，有一日当佢自己做紧直播室嘅节目，可能你知佢伎俩啦，都想试下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噶嘛。咁啊，到时咧佢就真系半夜长者就无人问啦。万一佢攞碟嘅时候乒乓一声跌到喺直播室度，咁点算呢？哇，犀利啦！呢、這个系统咧就会即时发出信号，尝试叫醒个长者，彭仔起身，彭仔起身，同埋佢仲会再询问：你有冇事啊？你可唔可以起得翻身啊？你有冇事啊？可唔可以起得翻身啊？使唔使联络你屋企人啊？你嘅联络家人电话有桂花田同埋曾志豪，使唔使打俾佢哋啊？咁样，哇！你话几贴心啊？万一啊，你知啦，程振鹏咧，佢又挂住跌落地下之后咧，可能仲喺度吱吱整整啊，就净系谂住执靓自己件衫。佢万一啊冇即时回应佢嘅话咧，哈！佢就會有一個時間限制俾你設定嘅，譬如咧，如果你話十秒鐘之內咧，你都冇刪呢個 alarm 嘅話咧，佢就會覺得大事不妙，大事不妙，佢就會馬上發出信息咧，通知屋企人，即係就會半夜吵醒桂花田啦，同埋曾志豪噶啦，哇，咁咧就可以咧確保咧有人即刻知道，哎，彭爺你冇事啊嘛，咁就會嚟救佢噶啦，哇，你話 perfect 唔 perfect， 掂唔掂先？嗱，呢一套裝置最緊要咧，仲有個特點嘅就係。佢負擔得起啊，因為唔使好似阿程振鹏咧咁有錢先得。佢話咧，佢哋而家研發之中咧，大概佢哋估計嘅成本咧就係1500蚊。咁我諗，如果你真係最後生產起嚟咧，用呢個價錢上上下下咧，我估啊都唔會太脱離咧一啲即係長者嘅負擔，起碼你唔使講緊咧成萬蚊咁樣啊嘛。好啦，咁啊而家咧佢哋仲呢一個概念咧。就攞到咧，即係最近嘅一個叫做都要講一次啦。雖然佢係一個銀行啊，咁但係因為佢哋都支持佢啊嘛。匯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嘅卓越創科精神獎嘅嚇，咁啊暫時攞到呢個獎。咁啊，佢哋仲有好多地方要完善嘅，因為點解咧？喺疫情期間咧，佢哋有好多時候要用 Zoom 咧，即係嚟去同評判去交換意見啊，去俾佢睇啦。而佢哋咧，由於要做呢一個實驗咧，佢哋都要知道咧，譬如啲長者嘅環境係點噶嘛。咁啊，有陣時佢哋去唔到，有阵时咧，佢哋都要搜集咧好多咧啲长者咧坐低啦、企起身啦，同埋瞓低嘅姿势，因为原来呢一啲咧都会影响咧佢哋嗰个系统啊，点样判断咧嗰个长者系咪真系搭亲啊，定系佢突然间只系想瞓喺地下度，佢唔系跌亲嘅咁样。嗱呢个咧佢哋又要再进一步去完善先得嘅。好啦，咁但系头先讲啦，点解你特别要提人哋全女班啊？科学无分男女嘅嗱。唔系我哋想咁强调嘅，因为原来咧佢哋个评审咧，其中一个评审咧，当即系判断佢哋呢个作品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你知唔知啊？做呢啲科研咧，真系喐下咧，有任何一个数据错咗，又或者咧可能咧写嗰个编 programming 嘅时候啊，有一个字母写错咗咧，可能都已经用唔到个装置。佢认为女生嘅优点就系比较细心，可以揾到错处，再加上咧佢哋会好坚持噶，上昼完成咧上堂嘅学习，夜晚晏昼咧就会翻到学校咧继续钻研，就算测试到夜晚咧都毫无怨言。喂，我哋除咗赞佢哋之余咧，各位男同学，你系咪都要检讨一下？点解我哋嘅印象咧，俾人哋感觉咧就系唔刻苦啦？可能我哋都会好聪明嘅，但系咧，可能你上昼都唔上堂，晏昼咧就会走堂。唉，惨啦！我哋都要急起直追啦。无论如何咧，都要俾啲掌声咧，呢一班咧即系女子组啊，希望佢就可以咧快啲将呢个救及时咧变成实际嘅产品咧，可以救救我哋嘅长者咧免受呢一个咧跌倒嘅危机嘅吓。好啦，推介你睇呢条片咧。其实去到最后，长者究竟要住喺个咩地方先叫安全呢？有呢啲设备够唔够呢？定系身边要有个人呢？荷兰长者屋啊，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啦吓。呢度咧介绍你一个 iMoney Magazine 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介绍咗呢一集嘅荷兰型长者屋啊。佢嘅特点系咩呢？就系长幼共用一齐住嘅。到时可能唔使靠咁多设备啦，应该就会有人咧可以贴心照顾啲长者噶啦。你有事吗？程振鹏，你起未到身啊？程振鹏，你起未到身啊？程振鹏，佢仲唔到啊？ 成个人啊， 喺度 坐正正喺你面前啊！ 好彩咋，如果唔系我哋嘅自动系统就会叫桂花田人工呼吸噶啦。哎，你执翻身彩啦，你 即刻行咗出去广播度，即系吓一跳啊吓！好啦，除咗话咧有呢一啲咁贴心嘅一啲设施啦，希望可以咧帮助到家居嘅长者啦。咁另外咧户外一样要有咧贴心嘅提示，就提防咧中暑。话晒而家啊，星期五嘅朝早十点零钟咧，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啦。外边嘅温度啊，去到成32度噶吓。咁所以咧就真系担心嘅。就住呢一方面咧，其实咧都有咧 少嘅資訊可以幫助到大家啦，去預防中暑嘅，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因為咧話曬咧勞工處啊，以至到呢一個嘅職業安全健康局咧，其實都有相關嘅資訊。我見到咧勞工處原來有個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嘅核對表嘅，咁就可以俾咧即係啲僱主啊同埋員工咧就可以評估一下，究竟你自己咧喺而家嘅工作環境啊，會唔會嗰個中暑嘅風險啊好高咧？咁當中咧都包括幾樣嘢啦，譬如話你要留意一下你工作嘅環境嗰個温度啦。温度方面，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嘅，咁啊，你嗰個嘅直接就係受到咧嗰個氣温嘅影響啦。咁通常如果喺户外嘅時間，你攝氏超過咧係32度，咁啊，你呢一個咧就算係咧，有啲警告噶咯嚇。同時咧要睇埋個濕度嘅，咁啊濕度咧通常要超過85%咁樣。咁另外啦，熱輻射有冇啊？意思即係話咧，工友係咪直接喺陽光之下工作咧？附近有冇一啲發熱嘅設備咧？即係增加咗個温度添。兼且空氣流動都好緊要嘅。你工作嘅地點空氣唔流通嘅，定係流通嘅咧？有冇一啲咧暖風或者一啲熱風咧吹埋去啲工友度噶？另外工作量啦，進行沉重或者劇烈嘅體力勞動嘅，係咪要咁樣嘅咧？你嘅衣物方面啦，屬於係厚啊，定係又唔透氣嗰種啊？會唔會係呢種咧？嗱，加加埋埋咧，就可以評估一下咧，究竟你嗰個中暑個機會咧係咪高風險啦嚇？咁你話除咗喺近排咧，我哋關心到就戶外工作嘅工人啊，會唔會中暑之外咧？近排亦都咧關心埋就係響呢個囚室裏面嘅一啲嘅人士啦嚇，咁啊佢哋亦都好熱嘅喎，咁有冇啲咩嘅可以指一下呢一個嘅消暑方法啊咁？都真係有一啲咧另類啊，好另類啊嚇！嗱，呢一個咧就來自咧呢個消息咧係我哋呢一位前議員啊林卓廷，咁佢依家咧就還押緊啦，等待審訊。咁但係咧佢喺還押期間都係好熱嘅，佢咧熱到咧即係生熱痱啊！咁點咧？哦，佢諗到土炮喎，攞啲咩咧？牙膏。就當止痕膏，佢話咧都可以有咧片刻嘅清涼。咁啊，你話瞓覺啊點啊咁鬼熱？佢話咧一係選擇瞓地下，仲有一招就整濕咗個地下先，然之後咧瞓上去。佢話咁樣咧都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嚟嘅。啊，真係聽落都幾辛苦啊嚇！熱係確係辛苦嘅。睇下呢一個 channel 咧，Felix Man。佢有一個嘅 video 叫做夏日熱辣辣消暑妙法，都係一啲騎呢解暑方法嚟嘅。睇下有冇啲咩啱你用啦，話啲冰涼濕紙巾敷曬成個身，又話攞嗰啲咧止痕液咧搽下個身咧，等佢清涼。仲有咧就係教你攞嚿冰咧放喺嗰啲手提風扇仔嘅後面，咁就可以咧有流動嘅冷氣啦。啊，再唔係好簡單，去附近最近你嘅商場或者喺便利店打開個雪櫃都可以涼一陣冷氣。呢啲騎呢消暑方法啱唔啱你呢？我就覺得呢真係得啖笑啦，所以呢我就會俾三個呢，即係呢笑住大個嘴喵喵下嘅嗰個 emoji 俾呢一條短片啦。桂花田有冇一啲呢好獨特嘅消暑解暑方法可以提供下，除咗揸住把線嚟潑之外？ 有啊，真系啊，行去商场去坐啊，借人哋冷气啊，仲有一系咧就真系打开个雪柜。其实咧，我好多时候我屋企个雪柜系经常开嘅，因为真系有时热得滞咧，系摊喺雪柜啊，扮搵嘢凉一阵都好啊，风扇系好紧要嘅，随时喺个身度啊。嗱，疫情咧搞到咧天下大乱，无一幸免啊！俾呢个病毒骚扰吓，只系各界别咧受嘅影响程度唔同啊！喺呢一年咧，全世界嘅学生咧、老师啊，都要啊喺停课不停学嘅环境之下度过。咁啊，结果咧，英国咧就有一个最新研究报告啊，就话啦，英国国家学术院就发表就话啦，网上学习近一年啊。对学生的影响究竟有几大呢？哇，真系啦，真系足足有一年啦，所以佢有呢个报告。佢就话，容易咧专注力下降啦， 扩货嘅机会率高啦，心里面咧容易感到孤单啦，更差嘅可能会出现焦虑啦、恐慌啊咁样。因为学生咧喺呢个唔同嘅年纪咧，嘅成长当中咧，同朋友建立关系、友谊咧，同埋认同感咧系真系不可少嘅，而且非常非常之重要。咁啊，往往咧上完呢个网堂，即系喺屋企上完个网堂咧，咁啊，梗系第一时间熄电脑啦，系咪？一来俾个电脑休息，二来就系俾小朋友对眼或者学生们咧对眼休息啊嘛，同埋俾佢脑袋休息嘛。即系但系大家忘记咗，其实佢哋翻学嘅时候、落堂啊嘅时候啊，或者转堂嘅期间咧，同同学倾偈啊、玩啊，其实系俾佢哋放松休息嘅。但系喺屋企完咗个网堂之后，就要喺屋企对住，可能你阿爸阿妈喺度啦吓，或者阿婆阿公喺度啦，又或者要一定要喺屋企食午餐嘅。咁之后呢佢哋要继续呢为佢哋功课而忙啊。根本呢就冇俾到学生们呢休息时间。除咗咁之外呢亦都受到呢网堂呢一啲嘅即係上堂嘅时候即係上网课嘅时候呢一啲麻烦嘢。例如个喇叭啦又或者係嗰个咪嘅问题呢接收得唔好啦 ,wifi 唔稳定啦其实都麻烦㗎喎。可能有时收唔到老师讲咩呢老唔知道老师讲咩跟住呢佢就跟进唔到跟进唔到咁就继而就冇心机㗎啦明啊，同埋老师冇得啊去问啦，啊系啊，曾志豪同学得你明唔明啊？啊，陈振文同学你识唔识啊？咁冇咗呢啲歌仔唱啦，老师净系会喺个网嗰个就问大家有冇同学有冇嘢问啊？哦，呆咗嘅，其实真系冇乜反应嘅都，所以咧父母咧要为小朋友。同埋呢个中小学生啦都要真係准备一个呢合适嘅环境俾佢哋。落堂之后呢都俾返啲时间佢哋同同学仔倾下偈倾下闲偈佢哋需要㗎。咁父母呢係要了解小朋友佢需要而唔係你哋觉得佢认为佢有咩需要下。今日呢想分享呢Westside David Channel 啊。咁题目就係山林中的惊奇之馆平林茶叶博物馆啊咩嚟噶？点解无端端讲开啲细蚊仔上网课，跟住又讲下咩茶嘅博物馆啊咁？系啊，因为咧呢个 channel 咧，佢哋就系、是、因为其实台湾咧佢有一边咧，佢就话啦，如果上网课啊闷闷地啊，跟住咧即系闲时有啲咩想去学啊，不如学下。系啊，学下冲茶。咁呢、這个山林茶叶博物馆咧，系啊，成日都会教大家咧去点样去冲茶，点样去品茶嘅。而呢位片主嘅主持人咧，佢咧就系一个外国人嚟嘅。咁佢就特登就走到去呢度咧，去介绍下呢个博物馆里面有啲咩嘢啊。咁大家不妨去啊，喺闲时忙碌嘅时候，想静一静落嚟，咁不如试下学下饮茶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奎士拉啊！ 早晨，奎士拉人寿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寿安琪。早晨，屋企嘅同学。 头先咧，我哋几个大人咧，佢哋讲体育嘅时候咧，佢哋讲漏咗，唔应该讲错咗。嗰个咧，石伟雄叔叔咧，其实佢玩嗰个项目咧，唔系鞍马嚟，唔系跳，唔系呢一个鞍马嚟嘅，跳马动作嚟嘅。 系啊，好彩好多朋友都识得讲系乜嘢嚟。 系啊，因为咧一个咧就系话就咁咧喺嗰个叫做马背上面一跳过去咧，咁佢就用唔同嘅翻腾动作咧就去展示个难度。但系另一个咧，如果你系玩嗰啲鞍马咧，佢上面仲有两个手把杠咧，你就喺上面停喺度左穿右插咁样揈嚟揈去噶， 所以系唔同噶咯。 系啊， 咁系咪即系跳 over 咁 样 啊？ 跳 over 咯，跳 over 咯。咁但系既然咧，头先讲到咧，佢会跳嗰个叫做李世光跳啦。 咁即係咧，大家都好對嗰啲體育或體操選手命名嗰啲動作咧，好有興趣。 其實香港都有啲㗎。 係啊，咁我哋不如咧就講下咧，其實喺呢一個奧運場上面咧，咁咧用呢一個運動員嚟命名嗰啲動作咧，有啲咩得意嘢？嗱，咁樣嘅，原來佢規矩咧就係、是。你唔一定要攞獎㗎喎，但佢話呢，你只要體操比賽裏面呢有啲新嘅動作係俾人認可嘅、嗯、譬如你話嘩係你第一個呢發明單臂大回環嘅話呢，以前冇人試過咁做嘅，可能以前都係啲人雙臂嘅，嘩你自己用單臂仲做到喎、哦，咁啲人就會咧俾你命名啦，咁樣。 即係就算係冇攞冠軍都好啦。 唔使嘅，係啦。咁咧呢度咧，但係咧，佢用佢命名嘅時候咧，佢就話，就通常咧會用佢個姓咧愛嚟做一個動作嘅命名嘅咁樣。 用個姓。 係啊，用個姓。譬如佢話外國人咧。 哦，外國人啊。 係啦。 即係可能 Michael 咁樣。 係啦，咁咧佢話，於是乎咧，原來曾經喺運動場上有一個尷尬時刻。 係咩啊？ 咁咧喺里約嘅巴西嗰一屆嘅奧運裏邊咧，有一個嚟自咧即係千里達嘅選手咧，佢個名叫 Marisa Dick。咁咧佢咧就喺2015年咧體操細錦賽平衡木裏邊創造咗新嘅動作。 哦。 咁咧呢個動作就被體操聯會認可啦。 哦。 咁於是乎咧就叫佢做。The Dick， 吓 咁由于 Dick 呢个字咧，喺西方嚟讲咧系有 好多嘢 男士性器官嘅意思， 系啦。 咁于是乎佢嗰一届咧， 尴尬啦， 系啦。佢话咁点算啊？佢话咧，而家我做紧奥运，即系佢当年咧做紧奥运训练嘅时候，佢就话：我相信大家会成日笑咯，因为我一跳出嚟，啲人就话 The Dick， 系啊，而最咁大声。 我哋中文就應該唔會咁譯咯。 而最慘就係咧，佢話如果佢有新嘅動作俾人認可咧，就會變成 The Dick Two。 你有色眼鏡唔啱， 令到確診規模有擴大嘅風險。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39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762.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4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京东物流报44.9。腾讯控股608元，升2.5；阿里巴巴208.4，跌4毫；小米集团29.25，升2毫；汇丰控股50.55，升1.6；美团269.8，系跌2元；友邦保险103元，升8毫；中国平安84.65，跌1毫；中国飞鹤21.2，冇升跌。ASM 太平洋报104.3，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1.01，瑞士法郎8.643，澳元6.01，加元6.422，新西兰元5.643，欧元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65。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1点，升562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86美元，卖出1,89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一带咧就比较挤塞。

十一点十二分咁上下啦吓，咁啊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系咪都可以呼吁下啦？喂，呼吁下先啦。 好啊，今日点唱啊？咁大家可以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453，电话号码1872388都欢迎噶。 嗱，我要加插一段资讯咧，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咧，头先我哋三个翻嚟咧，互相喺度咧品评对方衣着嘅呢件事咧。啊，你有冇谂过咧？即系可能我哋自己好唔介意啦，或者我哋惯咗啦，我哋当系生活一部分噶嘛。 做咩啊？ 你有冇谂过咧？可能咧，譬如当普通翻 office 工嗰啲人咧， 系 佢可能会接受唔到，就系你哋使唔使每一日都咁样去攻击我嘅衣着啊？你会唔会觉得我无所适从？我系有少少。叫咩？衣着俾你欺凌啊，咁样 系啊， 都系。 有冇谂过可能会咁？ 即系同事啊， 因为咧，我见到咧网上面有 白领咧， 系啊，佢咧就有个新闻咧，佢就话咧有个OL 咧，佢话咧佢受够了，佢话咧日日都俾同事评头品足， 系啊，咁咧佢兜兜面话， 佢嗰种评头品足嘅对话咧，我觉得佢 尖酸嘅一定系， 唔系偷听我哋讲嘢，同我哋几乎冇分别嘅。我简单读一次佢嘅经历咧，我哋自己会唔会再回味一下？我哋系咪都犯咗呢个错咧？咁样。 我哋兜面 嘅，但佢顶唔顺啊！佢话咧，我着碎花裙，佢就话：哇，你咁复古嘅，好啦，着间条衫啦，就话你做咩扮汉堡神偷啊？着浅色衫咧，就话：哇，你好肥啊！着黑色衫咧，做咩你送殡啊？化妆啦，佢就问你：你系咪双体啊？嗰日唔化妆啦，哇，你颓成咁嘅，化淡妆啦，你做咩扮冇化妆啊？着得斯文啲会攻击佢咩啊？ 哦，着得斯文， 扮斯文啊？ 扮妇女啊？ 扮学生啊？ 唔系，我哋成日都讲噶。 扮文青。 唔系，如果你嗰日咧见到，譬如阿彭仔或者我哋呢啲着西装啊，打个呔咧， 见客啊？ 系啦，佢就话做咩啊？见工啊？好啦，好似我今日咁着波鞋啦，做咩啊？做乜着到唔似翻工咁啊？ 系啊。 着长裙， 其实我觉得真系一笑置之。 着长裙话你乜嘢？长裙 去拖地啊？哦，去 对脚 唔系啊， 对脚丑咧， 翻夜总会。 长裙点会翻夜总会啊？ 长裙系咪遮住对脚啊？ 跟住 咧， 系啦，咪类似啦。佢就话：哇，好老土啊，着咁长一条裙，真系啦。好啦，着短裙啦。我哋有咩发姣啊？ 哇，又话人哋。 咦，其实一个中文练习嚟嘅呢个， 我都觉得 系咪啊？ 系啊，嗰个配搭咧，其实我觉得只需要即系我觉得我哋三个咧久经训练啊，特别咧我哋仲要喺接间嘅时候咧，仲会有下一间嘅同事 咧，专业着衫， 唔系佢哋除咗专业着衫咧，仲要系专业嘅批评人啊嘛，即系基本上你少啲道行咧，你都会点解佢又要咁样讲 我？我哋 EQ 高啊嘛， 系冇错，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可能我哋真系要正视呢一点咧，原来唔系每个人都好似我哋咁样咧，有嗰种叫做学你话斋咩一笑置之啊，容人之量咧。 呢个真系训练翻嚟，我想话 系啊， 我又想讲咧，我哋就算三个把口啊系咁唔收咧，但系我哋嗰个对象 心地好嘅， 我哋自己嘅对象，究竟你喺咩时候你会用呢种嘅方式嚟到同人哋去讲平头品足？你其实心里边有把尺噶嘛，你唔会走去 同你高层讲噶嘛。 系高层先讲， 喂，系高层对你讲啫。哇，豪哥你真系咧， 上次有高层赞我着衫有型嘅， 诶，都唔好譬如啦，费事。 唔系咯， 唔系， 但我明你讲咩嘅， 你 要 睇对象， 你都要 知道个对象受唔受啦。 系啦，譬如如果你特别，我觉得咧，你对女仔咧就真系要自己要把尺要紧啲噶。 男仔对女仔就真系要嘅。 唔系，系啦，因为女仔真系好容易咧，同埋可能相对 啊， 女人重视衣着嗰样嘢比男士会多啲啦。我谂。可能你哋都有經歷，唔知會唔會咧，就係、是、俾人哋講完一次之後，譬如話， 哇， 係啦，哇，你呢件豹紋好正喎、啊、，National Geographic 有冇揾你啊？跟住， 好賤啊！ 你會唔會？ 你就過嚟啦，作為一個男人都， 我又好中意呢個 人。 所以咧，我成日同 你会唔会第二日就唔敢着嗰件衫？ 一定唔着， 有阴影 啦，一定会唔着啦。 尤其是预咗系会见翻嗰班人咧。 系啊，真系咧，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呢句说话好摆喺度。 唔系讲者有心嘅，佢真系谂住笑你嘅。咁但系咧，真系唔好乱嚟，真系唔好乱嚟。 唔系真系唔好咁口出狂言， 变咗欺凌就无谓啦。 系啊，我哋心地唔系咁噶嘛。 除非你真系同嗰个朋友好熟啦，即系我哋咁，即系玩。嘅啫嘛，唔系讲完就算噶啦， 我介意噶，我呢件名牌运动 T 恤， 我一毫睡衣咁， 一毫子都笑唔到你介意。 题，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允许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允许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自由还给你，我允许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 绝口绝口绝口不提爱你啊！唱歌朋友叫做黄宗宇， 我唔残忍啦， 绝口不提。 绝口不提，绝口不提，闹你，系啦系啦，我哋相亲相爱啊！你件衫又红得靓，你个格仔又似四级，啊唔系，我冇 sorry， 冇格仔嘅四仔冇格仔， 系咯，点样四级咧吓？ 你又够 casual 咧， 着得又嚟啦，我哋都系把口改唔到啦。好啦，继续翻嚟啦，呼吁大家打电话1872388可以点唱？ 系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吓， 非常好。 我想问下啦，你有冇觉得咧啊，真系咁啱得咁巧喺 啊？ 我啲担心又喺职场里面嘅， 职场啊， 喺职场里面有冇？ 明天嗰啲咯，唔好买职场啦。 系啊，好啊，买预售啊， 系咯，唔好买职场咯。 喺工作嘅时候，哎，好烦。 佢精灵咗啊，今日。 咪就系咯， 我不嬲都精灵噶。 系啊，一点 一点 啊。系啊。 又俾人嚟啊！一点啊！ 我如果系精灵一点啊，我系资深荣誉病人顾问啊。边个医生我唔识啊？嗰啲病 咪咯，啱你啊！ 心大院都行开啊！唉，真系 啱嘅， 咪咯咪咯。 应该系做精灵， 咪咯，我做精灵一点荣誉顾问啊！真系 咩都得啱。 点啊点啊点啊，好啊！ 系啊，亦都系咧喺即系工作时间咧吓，有啲诶一啲叫做啊感觉不良好啊， 感觉不良好 系啦。 点解啊？ 一个大肚嘅系啦，大肚嘅妇人即系 大肚雇员 系啦，大肚雇员咁佢咧即系你觉得喺啲咩情况之下咧，佢觉得我觉得好 bad。 我知个个都走嚟摸佢个肚，又或者个个都排队咁样话，到我听未啊？到我听未啊？咁样好想摸下咁样。 到我听咩未啊？ 听佢心跳嘛，啲人成日都话俾我听下咁样。 摸下佢 系啦，系咪觉得自己好似做咗展览品咁样？ 唔系呢啲唔觉得婚嫁喜悦嚟嘅，唔会觉得难受噶。 系啊， 就系个个人都迁就佢同埋让佢。 系啦， 搞到佢好唔好意思。 系啦，佢做都做唔到嘢，即系咧直情想佢想行步路斟水。 等我嚟， 等我嚟，然后跟住仲要第一句话，你知你啦，粗身大细咁样，唔好啦。 我抬住个肚我依然两住左右手咧，称住两大袋嘅 CD 都系行上三楼嘅啫。 唔 系 你梗系投诉啊？ 系咯， 系啊，摆明系啦。 唔系 咁 你冇办法，你人际关系嗰方面真系 有 lift 咪就系我大肚哥去摆个 lift 度咯。 揸车点解想行拍入去啊？ 唔系，会唔会人哋唔知你大肚啊？都嗰句啦， 又食肥咗， 系咯、啊，你又着碎花裙啊？系咪先？ 唔系， 又唔系呢样， 又唔系因为成日、 哦，我只系因为啲人喺度成日谈论就系 生仔 嘅秘技。於是乎成日好要佢交代，哦，可能要佢交代，哎呀，你同你老公係用啲咩方法先可以生仔啊？要佢巨細無遺咁描述個劇本出嚟，佢、唔舒服， 咁咪騷擾你啊？ 咁你講緊佢唔舒服係咩啊？一間原來話頭暈身興咁樣， 唔係啊，即係話嗰個職場上面嘅 監製有咩唔舒服先？ 係、 啊、 咯， 你講唔講得㗎？啊，豈有此理？ 叫講唔講得？ 你問下 羅咁大啦、那個肚，仲叫講唔講得？ 唔係咁，佢真係過孕婦係嘛？我都係，我都可 以。佢有唔舒服。 唔系，即系话咧喺工作上面咧，会有啲咩嘅情况咧，令到佢嗰个情感上面咧觉得好难受啊。 Okay, 就佢嗰方面定系唔就佢嗰方面噶？ 好难 受。即系头先我哋讲 参与度咯， 参与 度 系咪就令到为咗想迁就佢咧？可能咩都唔使佢做咯，系咪啊？ 头先咪讲咗 系 咯， 但又唔系呢个方向。 嗱，其实咧又系因为 会唔会系食嘢方面唔遇佢啊？咩都 唔系，佢可能系专门要同嗰啲计划生育啊、咩避孕套嗰啲咧，系咪即系咁样啊？即系要大家唔好再生仔嗰啲，令到佢 哦，咁又唔系，咁又唔系。即系话说咧，即系 佢又唔俾贴士我哋喎，真系 系啊。即系话说呢个太太咧，咁佢咧。就是、在英国一间地产公司嚟嘅，咁佢做地产公司咧，咁其实佢背景唔关事嘅，佢即系工作环境。 好啊， 我哋其实惯咗噶，你讲好多嗰啲咧，同案情无关嘅，系啊。 咁即系话俾你听佢背景，因为 重点啊， 就佢咧 原来系唔好彩啫，佢嗰个唔舒服系我冇得解噶，原来咁啱唔舒服， 系孕妇嘅其中一种嘅状态， 系啦系啦， 可能系呕啊， 系咁啫， 唔系啊，咁咧佢就跟公司咧，即系同其他同事一齐飞。飞咗去咧 New York 嗰度咧，就可能做交流啊咁样。 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嘅。系啦 ，New York 唔系重点嚟嘅，飞都唔系重点嚟嘅。 系啦系啦， 交流都唔系重点，纯粹佢系一个孕妇啫。 嗰度嘅时候咧，喂，咁你有时公干起上嚟，咁夜晚就唔系呢个工作时间，咁就自然就出去玩噶啦。 咁佢咪唔出咯？ 冇人 遇佢咯。 就系呢阵子啦，哇！佢话啲同事个个都去出去夜夜笙歌、饮酒啊，又开派又跳舞又剩咧。 系多嘢， 好想佢忍下啦。 哎呀，真系个嘴都瞄到上去啊，心口啊，真系。 唔系噶啦，除咗去即系呢啲去蒲嘅时候咧，佢又唔遇佢啦。即系跟住咧，有啲出海咧去。玩下 出海我惊唔遇佢啦，粗身大晒。 喂呀，真系会唔会太刁民啊？佢 出海玩嘅时候咧，又 跳 蹦 珠针唔遇佢啊？不如话 佢话系诶， 睇恐怖片唔遇我。 佢就话嗰个船公司又话孕妇唔包括个保险啊，咁样佢觉得我唔 好合理啫。 佢觉得被排斥被排挤 啊， 佢被孤立，我觉得好难过。 O K， 系保护你咋？ 嗱，于是乎点啊？佢 于是乎 佢告上当地嘅法院，唔系佢告上法庭，可能系 告 上是欺凌佢 歧视。佢话咧 不公平对待啊， 性别歧视，佢告性别歧视。佢话咧， 佢真系 谂多， 即系好得闲啊！佢 唔系 呢啲算唔算系产前抑郁啊？ 系。產前多疑， 咁呢個當下子佢真係覺得佢好唔舒服，因為覺得咧好多嘢都冇得。 你試下調轉啦嗱，喂，我哋今晚咧落巴蒲喎，預咗你啊，幫你買埋入場券啦，你知200蚊一張好貴噶啦， 嗰度可以吸煙嘅。 係啊，跟住咧佢就會打一台老公啊。我要投诉呢间公司，佢职场欺凌我。佢明知我大肚，佢强迫我要落去酒吧度饮酒食烟，夜晚去蒲啊！仲有啊，佢特登同我买埋嗰啲船飞啊，要我出去游船河啊！仲话如果唔去嘅话咧，以后冇 friend 做啊！老公啊，我而家觉得好大压力啊，我点算啊？ 咁唔系嘅，佢除咗呢样嘢咧，佢都话生完 B B 之后，想工作安排咧弹性时间，公司又唔俾佢，佢即系 哦后边系主。 佢都仲有呢啲嘅，系即系佢都仲有呢啲嘅条款咧。公司都好似都唔当系啲乜嘢咁。 我哋请 好唔舒服、啊。 我哋请过气孕妇你点评一下，即系因为我哋两个男人 系咪要求得太过？ 系啦，你现身说法，你会点理解啊？ 唔系，我就会觉得又系真系嘅。 唔系你系真系乜嘢啊？ 要求多咗啲嘅。 哦，好彩你都咁讲啫， 公道说话。 即系人哋可能都会顾，唔系可能人哋真系顾及你，因为一个大肚。咁我就夜晚去。饮酒都唔啱，你都唔饮得酒噶啦，系咪先？咁出海又更加会，你有啲咩事，我点保得你？ 不过外国妇女成日话佢哋咧系会饮黑啤噶嘛，真噶，佢哋啲大肚婆咧，外国啊话呢个系佢哋嘅保健方法， 系啊， 饮黑 佢哋 不过要系黑啤，即系唔系普通嗰啲叫做小麦啦， 系啦，即系佢哋冇我哋嗰啲咩十全八大补汤咁饮噶嘛， 佢咪当呢个系咯， 系啦， 冇一丝沐浴露嗰啲啊， 佢哋有沐浴露啊，佢哋有沐浴露啊， 或者养命嗰只， 系啊，所以会唔会系佢觉得咧，平时我都饮黑啤噶啦，你哋特登唔嗌我啫嘛， 系啊，即系所以好个人感受，即系可能人哋为佢好而佢唔觉得系， 不过咧，因为其实我本身真系好了解咧外国孕妇嘅嗰啲情绪 嘅，点解嘅？ 因为我本人嚟讲咧， 外国孕妇 唔系，因为我有阵时我睇嗰啲运动杂志咧，香港有一本运动杂志咧，佢系翻译本嚟嘅，其实佢系专门咧认真嘅，唔系讲笑嘅，佢系翻译外国咧佢哋嗰啲运动杂志嘅一啲专栏内容啦。咁咧我见过有几次咧，我真系叹为观止嘅。佢嗰種跑步方法係咩呢？大肚婆推住個 BB 車，可能佢已經有一胎喺身啦，仲有一個仔喺度啦。 但佢依然繼續做運動。 係啦，而且咧，佢哋嘅寫法咧就係咧，係想話俾人聽咧，邊個話大肚唔可以做運動？佢哋係要咧好，佢哋係要用好多方法咧去堅持，就係話其實大肚同平常人一樣。你哋唔可以因為我大肚咧就唔俾我，或者咧就以為我咧係做唔到運動， 阻止 佢會覺得咧係俾人哋受到限制啦，同埋覺得咧係有一種咧唔公平嘅對待。所以我一路望嘅時候咧，我認真 喎，匪夷所思啊嘛！ 你都幾廿個肚，唔係幾廿個肚，你 幾 廿個月啦個肚，佢大到咧，然後仲要係咧即係。真系劲长跑，推住 B B 车都跑。 喂，问题佢 我想象唔到噶嘛。跟住有啲咧系做极限运动噶， 极限 系啊， 譬如瑜伽可能仲喺度跳跳命嗰啲。 就系咁咧，我谂你对香港嘅大肚婆嚟讲咧，你觉得真系喂冇理由噶嘛？但系佢哋个观念咧，起码喺我见嗰几个章节里边咧，佢系展示一种就 系 话我点解唔做得。咁所以我有啲明咧，点解可能头先佢讲呢个大肚婆咧， 英国 嗰个， 佢可能会觉得 边个话 边个话我唔饮得酒啊？ 佢完全就系呢一个思维 啊！系啦，同埋佢觉得咧呢个唔系人哋对佢好啊，佢会觉得呢个系咧 你 阻 咗我啊，系啦， 你歧视我，你以为系啦，你要咁系咪唔让座噶？如果咁计， 哦系噶，可以，你使唔使让座俾我？你睇笑我企唔到啊？ 而家呢啲叫正面歧视咧，有可能噶，真系。 好难做啊！而家做人 唔系可能要同事讲清楚俾你听，咁睇佢意愿咯。 系啊， 但如果佢即系被大家入埋就唔遇佢嘅时候，可能就争咁。 唔系，所以我哋都系攞唔够资料啊！我哋咧呢栋大厦都系本地孕妇，我哋应该咧睇下我啲听众有冇即系嗰啲外国孕妇咧，系咪同豪仔睇嗰个体育杂志嘅嗰个观察 调嗰样 系一样嘅？ 自主啊，自由 啱啊，身体自主 系咯， 系啦，女人只不过大肚啫，唔代表我行动 唔 到。 唔好睇小我乜都唔得，我大肚都依然可以啊！ 你而家乜都得啦！ 你成日同英文台嗰个主持有两句噶嘛，交俾你啊，系咯，你同佢倾下，好唔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中午12:00见记者，公布有关屯马线通车的安排。港铁屯马线第二期包括四个车站，分别是宋皇台、土瓜湾、何文田和红磡，目标今年第三季开通。早前有消息说屯马线二期最快下个月底开通，港铁表示屯马线二期已经进行最后准备工作，希望越快开通越好。至于沙中线过海段，港铁说剩下两个关键工序，包括新车投入服务延迟了两季，因此过海段要按原定计划出年开通是非常严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三成几医管局员工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另外，当局计划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的医生。高拔升说，香港未回归之前都有海外医生来港，医管局长期都有几百个空缺，影响服务，员工培训亦都受到影响。对于医管局前主席梁志雄认为政府应该先止血而非输血，高拔升强调止血和输血亦都要一起做，医管局过去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挽留人手。 高拔昇在节目之后被问到，如果落实计划之后反应不理想，是不是不能够排除引入内地医生来港？他回应说，会做不同的宣传工作，让海外的香港永久居民知道这方面的安排，亦都会提高诱因吸引他们。警方以限聚令和防疫为由，连续第二年反对支联会举办六四维园烛光悼念集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支联会常务秘书召集人梁锦威系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缓和，很多政府设施和场地的防疫措施都放宽，认为当局是借疫情打压市民的游行集会自由。警方不想见到维园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参与悼念晚会。保安局前局长、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认为，警方是依法办事，疫情之下不可以容许太多人上街，又认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纲领是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应该向支联会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8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事隔三日再度回落至单日600宗以下，至今累计超过138,000宗确诊。另外新增三名患者死亡，累计1,946人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63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8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升0.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7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京东物流44.95元。腾讯控股607.5元，升2元；阿里巴巴209元，升2毫；小米集团29.15元，升1毫；汇丰控股50.65元，升1.7；美团269.6元，跌2.2；盈富基金29.58元，升2毫；友邦保险103.2元，升1元；中国平安84.9元，升1.5；中国飞鹤20.9元，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9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7点，升638点。港金现价报17,5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86美元，卖出1,89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连翔道嘅下行通道即系隧道啦，去荃湾方向。去翻西九龙公路同埋西隧嘅西行线咧都要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山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而家交通回復正常，同埋粉嶺公路啦、馬會道啊、寶石湖路一帶交通啦都係回復翻正常。咁揸車朋友咧可以行翻粉嶺呢一帶嘅地方。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沙田、清水灣道碧澳落斜西貢、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錦田。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請多禮讓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駛出巴士站。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o 32。 疫情期间 ，Radiohead 发起 Stay Home With Me 网上直播，每个礼拜推出经典演唱会俾大家免费重温，呼吁乐迷留家抗疫。虽然最终演唱会播晒，疫情都未完，不过音乐又点会停啊？继续陪大家 Staying Alive。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你觉得阿一有啲咩优点值得你欣赏呢？ 我觉得阿一首先无畏惧咁样讲佢觉得好笑嘅笑话啦，同埋我觉得阿一系直觉啦，感觉佢系一个好有义气嘅人嚟嘅。我系 Gigi 张曼芝，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电话号码8723881，8723881，星期五的点唱，欢迎打来网上留言，会用欢迎啊。 好的，咁啊，除了打电话咧，可以做点唱咧，有啲朋友咧会喺呢个星期，可能星期三、星期四咧会特别咧就打下电话咧去订台食自助餐。 哦 ，OK， 多唔多啊？ 多， 太太。 有， 但你又有订啊？ 呢阵子都食咗两， 你真系好中意食自助餐噶喎！ 唔系，我都系去，因为庆祝一啲嘢、我结婚周年去食，同埋 佢平时都系中意食自助餐嘅。 系、阿华生日又食啦，我生日又食。 你冇嘢唔食自助餐噶，我哋明噶。 我系庆祝一啲嘢先去食噶咋，下次我唔会食噶。 系啊，咁啊，因为你孤寒啫嘛。 我覺得而家自助餐質素質差咗， 係咪啊？ 係， 又貴咧， 係又貴又差。 好啦，如果俾你幫襯一間嘅自助餐任食，咁嗰個自助餐咧較為中式一啲嘅，咁啊叫任食啦，幾多錢呢？約莫係143蚊港紙，即係150蚊唔使啊。 唔去。 就俾你任食， 任食点心啊？ 任食佢啲中式嘅食物嚟， 干炒牛河咯， 咁啊即系喺包括埋咯， 系咪呢啲啊？ 嗱，佢系一间咧中式嘅自助餐餐厅 ，OK， 不是在香港 包心似肚有冇、 有包 有 包 包 鱼嗰包， 我包 我以为系叉烧包嗰包， 我想要叉烧包 包鱼嗰包。 好啦，呢个系位于河北嘅， 河北嘅 系啦，咁啊一间嘅自助餐嘅餐厅，咁咧佢就做呢、這个 招来咧就系用118蚊人民币，咁即系大约143蚊港纸咧，就话咧系任食啊咁样。于是乎咧，好多人去帮衬啦，其中咧有一名嘅女子。就貌相貌就唔似阿桂花田嘅啦，但系咧食量惊人，佢系点样咧？佢系叫咗咧乜嘢都唔食，净系食鲍鱼。 哦， 咁啊叫咗一大盘啊，全部都净系鲍鱼。 咁 OK 啊，同埋因为细只啲啊嘛，相对。 佢嗰种嘅鲍鱼咧系属于嗰啲有个壳嗰种咧， 即系明啊，新鲜嗰啲咯， 系新鲜鲍鱼啊，唔系干鲍啊。 系 啦，咁啊喺度食，咁啊见到咧，有相片咧引证呢个女士咧系真系一大盘一大盘 火锅咁 啊，火锅嗰个盘啊，但系全部都系鲍鱼。 哇，正 喎！咁问题系咧，佢一个人嗌咧，佢又唔食噶嘛，系咪？ 系咯，任食啊，冇 嘢。咁但系嗰个铺诶餐，即系嗰间餐馆咧，佢又俾佢。 系啦。 点解唔俾啊？ 喂，梗系唔系啦！你 打开门口做生意， 你傻的嘛？好多时啊，嗰啲叫做任食嗰啲叫做火锅店啊，你不停咁落单啊，佢有几张嗌三张单，佢先嚟一张单嘅材料俾你。 咁唔系，咁唔紧要噶，只不过系你嗌嘅流程有得复杂啲啫嘛。但系你最终系可以任食噶。 唔系啊，佢意思即系话会特登扣起你慢啲， 系啊， 慢啲， 咁咪话咯， 啊、 都系嗰句，你可以打个折扣，但系你冇得唔俾佢食噶嘛。 系唔会唔俾。 系啦，所以佢冇错噶。 所以佢净系斋嗌鲍鱼。 系啦， 买其他嘅， 系啦， 咁啊，结果咧， 佢真系俾咗佢， 但系佢换嚟咧呢个食客咧，呢个女士咧，换嚟嗰个唔系啊，个餐厅嘅老板咧， 赶佢走， 拍片咧，诋毁佢啊，揶揄佢啊，咁啊，即系 吓咁少噶， 哇，你食咁多啊，食鲍鱼啊，净系食鲍鱼啊，食咁多啊，吓花几多钱食噶，咁啊， 钱使未食过啊，饿鬼， 哇，喺百几蚊又唔限时啊，任你食你又食咁多啊，即系类似嗰啲咁样咧， 哇，好搞错。我想话你 好讨厌， 你行得出嚟嘅，你就系俾人预咗你有机会有啲咁嘅大食积噶啦，系咪先？ 成 真彭嚟都同你数晒四个人嘅嘢啦， 会噶会噶， 同你死个人都 系咯，同你黑荷包啊，咁 咪咯， 咁你唔可以，你除非话譬如海鲜都系有限量嘅，顶笼你一个人嗌五个嘅，咁就话啫，自己又做唔出咁阔佬，而家有人哋抢食，你又 摆明啊，呢一个老板咧就系有啲小家啦， 佢冇谂过俾人打爆咗个装。 是啦，估唔到有人咁样乜都唔食，净系食湿。 所以你唔觉得有啲似咩？有啲即系呢一只自助餐咧，同赌场个心态都一样噶。理论上打开门口做生意，你赢到钱系你本事啊嘛。 如果唔系，你狂赢钱啊？喂，特赦好易啊。 唔系咯，嗱，你睇咁多片集， 佢又话佢咩出千啊？ 全部都系噶嘛，睇我哋睇片集啫。你赢得多嘅，永远都有经理就话。先生手气几好，有冇兴趣贵宾厅度玩啊？ 原来的咗你唔知去边 度。唔系一去到贵宾厅咧，哇！里边啲技术啊，各样唔同晒咧，即刻就输到你一条裤都冇晒咁样嘅。 有啲咁样， 有啲似啊嘛。 不过咁 呢一个嘅新闻入边咧就讲啦，一个老板啊咁小家，仲要拍埋嗰个食客咧，喺度狂食佢嗰啲鲍鱼，一面又揶揄佢咁样，究竟系一个真系嘅小家，定还是系做戏啊？想借呢条片咧，就真系等更多人知道，原来真系可以任食鲍鱼噶，佢都激死嗰个老板啊咁样。 咁、我觉得佢做OK， 佢可以咁样借势嚟做宣传，但系就唔系咁样话嗰个食客咯。 唔系因为 头先你应该话 你话揶揄啊嘛， 系啊揶揄噶。 应该咧出行出嚟，哇！你睇下我哋嘅食客食得几多， 佢就唔系用呢种啦， 嗌几多只鲍鱼我都会俾佢咁样。 咁就假啦，老实讲，如果你要将佢变成宣传桥咧，头先阿程振鹏嗰个就真好多。 系啦， 即系你讲嘅时候，直情觉得就话，哇！原来真可以食佢百几粒鲍鱼， 食爆佢个装啦， 食爆个装啊！你睇下食到个老板咧几嬲啊，几小家，但系都继续俾佢食。我哋不如我哋又去帮衬佢。就似多啲啦！ 而家呢个系老板自己走出嚟讲嘛， 系老板拍片 啊，系老板拍片， 唔系啊， 攞个手机拍噶。 系啊，而家咧嗱，佢只要冇一啲结局咧，譬如话嗰个女士啊，俾人哋点样惩罚啊，俾人哋不公平对待嘅话咧。咁其实真係会有客似云来㗎喎。 嗰个女士呢只係好唔满意囉，同埋呢即係另歪个面囉，唔好影佢咁样囉，佢照食㗎。 係呀，话之你总之我都係有帮衬。我只不过想话俾你听，我之前呢都试过有一间酒楼呢，佢又係佢咪呀， 佢係咁坐喺度飲茶。 飲茶唔噶，即係佢都係自助嘅，但係佢有限时嘅个半钟头，即係通常都係好似两个钟头咁样。咪两个钟头係个半钟头飲食嘅。 咁食咩 啊？唔系啊，问题系啊，你剔啦，你即唔系即本剔咯，佢唔嚟啫嘛。 哦， 咁你佢你讲咩叫自助啫？其实，因为佢成日都话蒸要时间，我先蒸要时间，你唔蒸定嘅咩？ 你话我知咩系最快？ 茶。 可能系炒嘢。 冲壶茶最快。 真系啊！我哋嗰日食到都几猛震下噶，因为即系嗌好，即系都谂住，喂，其实点心都唔系平噶嘛，饮餐茶。咁我见嗰个优惠价嘅时候咧，咁就佢就系好慢，好、慢慢条丝嚟咁嚟。哦，但系我就嚟够钟咯，冇办法啦，厨房好多嘢做啊，蒸嘢系比较耐嘅。 哦，哇！佢呢条桥几好喎， 即系晕低啊！ 即系可能你最后咧，其实冇一个叫做任食嘅数量享受到咯。 咪就好似平时咁酒楼啲饮茶咯，系 啊， 咁 啊唔抵啊。 系啊，所以 带钱灯弹去扫场，扫晒佢， 扫场闹鬼佢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自己姿态，自己欣赏。本身中意迷幻音乐嘅 Gigi 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受到迷幻音乐嘅熏陶之余，都抱住一个粉世嘅感觉嘅，觉得身边有好多人都抱住一个比拼同埋炫耀嘅价值去生活，于是写低如何享受做自己。作曲填词有张曼芝自己，编曲监制李一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Gigi 张曼芝姿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冇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哇，33度咯， 33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严重生效。 下个礼拜要讲啊，下个礼拜要讲阿古时人点样去啊？ 散热， 系散热真系好多方法噶，佢哋好犀利嘅。 好，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好啦，记唔记得我上个星期讲过乜嘢？ 唔记得。 温故知新啦，唔该。 温故知新添啊，仲要记唔记得讲话四大美男啊？ 啊，系 唔、啊、记得咗，因为唔系讲自己，所以唔记得咧。 潘安啊，嗰啲 唔记得咧。 咁点啊？而家 咁我仲讲咗两个啫嘛，我仲有两个未讲。 好，讲埋佢。 不如讲埋啊，讲翻啊潘安，仲有少少嘢未讲啊。 好啊。 潘安靓仔啦，系咪世界第一美男啊？咁你觉得佢咁靓仔，佢花唔花心咧？ 花心。 可以见得佢花心咧？ 靓仔唔花心系浪费啊嘛！ 系啊，我觉得系。 系啊，嗰阵时唔知边个名言嚟噶嘛？ 呢个边个都系啱嘅。 但系好多时啲靓仔咧系真系唔花心嘅，系仲系一条心 嘅。花心嗰啲通常唔系靓仔。 嗱，就真系系你可以睇到有啲人咧唔系好靓仔，哇！但系佢好多女朋友喎。嗱、潘安咧，佢真系唔花心嘅，佢咧即系诶， 不过多情啫。 系咪咁啊？ 都唔系多情嘅。咁咧，佢咧，哇！佢对佢太太啊，好痴心一片啦、 哦， 暖男一个嚟噶。就算咧，佢太太系啊， 潘太 咯，系潘太咯，系咯，仲算问嘅。 系咁咧，即系唔好意思。 阿潘太咧， 今年咪佢太太咯。 唔系啊，阿威你都咁讲啊。咧、就算咧，佢即系阿太太过咗身啦，佢、都对佢自己太太咧念念不忘，仲为佢写咗三首。悼亡诗俾佢噶，所以咧、你话令到 咁有冇再娶啊？ 咁好似又冇再见佢话再娶， 你冇见到话佢再娶， 古代咁容易再娶， 佢都唔娶， 佢系男人嚟噶嘛， 咁都唔再娶啊？ 系啊，所以咪话佢咯，佢靓仔，但系佢痴心一 真系痴心， 对佢老婆 有古怪啊！ 我终于揾到我同潘安。 共通点啊！ 你太太仲喺度喎， 黐心都冇讲，我讲黐心嘅。 佢俾佢老，佢俾佢老婆借。 你黐身咧， 系啦。好，咁啊，讲完潘安啦，又讲完呢个阿卫界啦。 讲紧潘安嘅。 有啊，讲埋卫界嘅啦。佢话佢体弱多病咯。 有。 好啦，咁啊，第三个佢叫做宋玉。 宋玉。 宋玉咧，佢系战国嘅男神嚟嘅。哇，有样子，有才华。艺术成就都非常之高嘅， 系啊。 咁样相传佢有个好出名嘅师傅， 师傅 系啦，就跟佢，所以佢就变咗佢嗰啲叫做诶诗词歌赋个赋咧都好犀利嘅。 系 咁，你估下佢师傅系谁人咧？ 谁人？ 两个字， 两个字。 我哋咧都有同佢庆祝嘅。 屈原。 系啦，哇， 好嘢， 好叻，犀利犀利，系啦。即系每年食粽好系， 我哋食粽嘅时候冇嗌佢徒弟个名字， 系啦，冇嗌阿宋玉，净系嗌咗屈原。系啊，佢就系相传就话佢咧系阿屈原个徒弟嚟嘅，所以咧佢写所有好多嘅嘢咧都好好嘅， 好华丽嘅， 系啦系啦。咁啊，更加系咧，佢就话被誉为咧佢系中国色情文学嘅鼻祖。 系啊，色情文学 咁紧要， 即系佢会描写好多男女前面嗰啲嘢嘅。 系啊，因为佢都出咗好几本嘅书，系咪小书啊？即系个内容咧都好大，颇为大胆嘅。 可唔可以读出嚟？ 我又读唔到， 真系吟诗作对个吟诗， 点解读唔到啊？ 哎呀， 佢唔识字啊， 边读得咁多啊？咁咧啊， 佢咬碎银牙， 佢叫宋玉啊吓，系啦，咁咧就系咧，佢话诶，即系啲内容几有大胆嘅，即系讲于关于男男女女情情塔塔啊，啊人与人的连体啊，即系嗰啲咁都有嘅， 系嘛？ 你明白吗？ 我唔明啊， 系咯。 总之都佢就所以佢被誉为系中国色情文学嘅鼻祖啦。总之就 系 咁样啦。咁咧。 一句都唔讲得， 有冇揾到啊？ 我要揾 嘅、哦， 好啦好啦， 冇咁嘅分享呢啲噶嘛，系啊，咁啊嗱，稍后啦，睇下我仲有冇机会同你揾下啦。嗱，除咗咧，即系有话咧，貌若潘安，即系靓仔啦， 系、 之后仲有个比句嘅喎， 财系咪财啊？跟住到 唔系财，都系讲靓仔啊嘛，不如讲财啫， 才华啊嘛。 系啦，咁咧佢就话貌若潘安之后，仲有句叫做。美似宋玉嘅，咁所以被宋玉咧就被誉为咧四大美男之中嘅其中一个啦。 用美嚟到形容一个男人都几少可。 美似宋玉，你谂下几犀利嘅，系啦。阿曾祥好努力咁样揾下阿宋玉有啲咩大胆作品啊 ？OK， 咁好啦，嗱我而家跳价啦吓，你揾到就揾啦。 好啦， 咁咧第四位咧佢就叫兰陵王， 兰陵 系啦，兰陵王咧，咁佢系一北齐战神领将嚟嘅，又系。 即系打仗嘅， 打仗系啦，嗱， 应该好有武功盖世咁嗰啲。 文武相传，又系靓仔一个，但系咧，由于佢系一个将领，基于呢个将领，佢又生得靓仔，而令到佢都几烦恼嘅。 点啊？ 你知唔知点解咧？ 点解啊？ 系啦， 即系啲士兵全部 嗱，系啦，你觉得如果个靓仔打仗有啲咩问题咧？咁样 靓仔打仗，啲士兵全部挂住望佢。是不 是 八卦龙啊， 八卦龙是啦，同埋唔舍得对佢有所谓拳脚交加咁样。 嗱 是不 是就是有啲咁样拦住佢。世上好难找到个呢文武相传又靓仔又打得嘅。咁啊兰陵王呢就正正就系一个咁样啦。文武相传佢由于佢太靓仔。咁呢嗰啲对家呢就觉得嘿你啲嘅咩。佢覺得佢靚仔就好似娘娘腔嗰啲咁樣咧，你邊打得㗎咁樣，就會覺得咧鄙視佢啊， 得個靚仔樣， 得個靚仔樣嘅啫嘛，你咁樣 就識打仗 嘅，就唔放佢入眼內啊，所以 咁咪興特咯， 係啦，即係會有啲咁 啊，咁佢咪成日贏咯， 佢都打得幾勁嘅，咁啊，所以每次打仗咧。咁佢就會呢人嚟去打仗呢都唔需要㗎。係佢呢麻麻煩煩，因為佢靚仔一仔呢喺佢個身上面要加多樣嘢。 喔、哦、要加個貞操帶。 點 呀咩呀 你將佢搞晒 保護佢㗎嘛係咪咁呀 保護佢 呀咪呀 保護佢貞操帶。 定係要戴佢戴個面罩。佢戴個面罩。其他佢 鬼面罩。 係呀鬼面罩。 系啊， 系啊， 真系加个鬼面罩俾佢啊！ 哎、呀即系遮住，好似我哋而家戴口罩咧，你就感觉唔到我哋嘅美色咁样。 系，系啦，真系 系加个凶神恶煞嘅面罩或者头盔俾佢。 一个凶神恶煞嘅面罩，哇，简称凶罩。 哇，好唔同喎、啊，呢、這、一个好好凶险喎。 系啊，佢又戴个面罩俾佢咧，因为佢打得噶嘛，佢、哦、即系将领嚟噶嘛。咁啊戴咗之后咧，就所有人都唔知道佢系边个，所以就唔会轻即系轻敌咗，或者其他人咧可能佢自己嘅 尊睇佢唔起咁样。 系、就是、可能自己队友 别人咧，只系。被佢嘅美貌为迷惑咁样， 唔系啊，或者唔系啊，就算自己人 啊， 唔 信佢嘅实力。 唔系呢个真的，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你，如果譬如你话咩太过 baby face 啊、嗯，或者你太过好似娘娘腔咧，大家就信你唔过嘛。 系、嗯、啊，系、啊，就系你点样打得到啊咁样？咁、啊、所以咧就佢 掩盖佢呢一面。 自从咁样咧，佢带入病，即系佢话啊，得啦，你就系咁样嘅咧，就会俾你其他同袍咧觉得睇唔上眼，因为点解你系一个将领啊？系咪先？呢个唔系啊咁。 我都明白呢、這个。痛苦，啲人成日都唔相信我有唱歌嘅才华。 你封喉啊！ 系啊，你戴个面罩啊！你咁样，佢话自从戴咗之后咧，就真系唔同晒啦、哦。当佢咧一除咗面具，哇！原来你啊， 但你咁凶狠喎，原来打仗都犀利喎呢个。 所以咪犀利咯？佢话戴完戴咗之后咧，就令到佢一帆风顺啦。 系啊，喂，我真系要帮你补充啊，送咗嗰度啊。 系啊，送咗嗰篇嘅。 唔系因为咧，原来你涉及有一个咧，我哋而家后世成日都会讲嘅一个人嘅名词，嗰、那个身份咧好重要嘅。我哋成日而家话咧，啲人咸湿佬咧，你就话佢。是一个登徒浪子嘛， 系啊系啊， 原来登徒子咧系一个人嚟嘅， 登徒子啊， 登徒子，咁咧佢咧原来系楚国嘅大夫嚟嘅，即系等于以前啲人咪晏子啊、孟子啊咁样咧，咁佢叫登徒，咁啊即系子啦咁样，咁咧佢话咧原来佢试过咧就劝咧楚王咧就话啦，宋玉靓仔，口才又好，但系贪恋女色。是呢一个咧追女仔嘅高手，唔好俾佢出入后宫啊！佢惊会淫乱你嘅后宫咁样。 系系系。 咁啊，楚王咧又兜兜面咧就同宋玉讲，咁就话啦，宋玉就话啦，大王，我容貌俊美系上天所生嘅，能言善辩系老师学翻嚟嘅，但系贪恋女色绝无此事。跟住楚王就问佢啦， 系啲女仔 call 埋嚟嘅啫，唔系爱搞嘅。 嗱，你话俾我听，你点样唔好色？如果你讲得掂我嘅话咧，我就留你喺皇宫里边。 点样唔好色？ 咁点解会同登徒子有关呢？于是乎，宋玉咧就话啦，佢话我喺家乡嗰度咧，一个美貌绝伦嘅邻家女孩，点样靓法呢？身材咧增一分嫌太高，减一分就嫌太短，肤色咧上粉啊嫌太白。加红色啊，盐太红咁样，总之系靓到绝嘅。 哇，真系靓你一个。 佢偷睇咗我喺墙上面偷睇咗我三年啊，不停要求我同佢欢好啊，我从未答应过。 哇， 然后系啦，然后佢就话啦，佢话大王反观呢个登徒子啊，佢老婆蓬头垢面，样样衰衰，但系咧登徒子就好中意佢，仲同佢生咗五个仔。你话啦，边个先系咸湿啊？ 系啊。 于是乎佢就话：哦，你觉得好有道理、啊。於是乎咧，后世咧就惨啦，登徒子就成为咗我哋话咧咸湿佬嘅代名词、哎。但其实佢只系同佢老婆欢好啫嘛，佢、 啊、 老婆仲要形容到咁其貌不扬， 咁靓嘅，但系都惨到 呢个叫咩？千古奇冤啊！ 其实嗰个登徒子，佢只不过系唔拣人择食， 唔系，但系用宋玉嘅讲法就系话。咁嘅質素佢都同佢生咗五個，佢先至係鹹濕。我見到靚女，我坐懷不亂。 三年我都冇 應承佢啊！所以我哋可以得出嘅結論係咩啊？歐華究竟係正人君子定鹹濕佬？嗱，我哋冇結論，我哋冇結論， 留待後世去解答。 有緩和跡象。東京同大阪嘅流動人口上升，憂慮疫情會因此而惡化。路透社报道，日本至今累计超过72万人确诊，超过12000多人死亡。至今有6%嘅民众接种疫苗，接种率系富裕国家之中最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90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909.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7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京东物流报44.75元。腾讯控股608.5升3元，阿里巴巴208.8冇升跌，小米集团29.05冇升跌，汇丰控股50.7升1.75元，美团269.2跌2.6，盈富基金29.6升2.2，友邦保险103.4升1.2，中国平安84.9升1.5，中国飞鹤20.95系跌2.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9，英磅11.015，瑞士法郎8.645，澳元6.011，加元6.426，新西蘭元5.648，歐元9.4581，每百日元對港元7.0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8点，升639点。港金现价报175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34美元，卖出1893.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连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连翔道隧道去荃湾方向，通往西隧嘅西行行车线咧都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啦，喺上水嘅宝石湖路，咁而家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住彩园路嘅慢线封闭。咁受爆水管影响，而家宝石湖路来回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Hello， 我 是 Valisa， 我来自印尼。我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玩划艇，因为我想挑战自己同埋结识多啲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 孙泽、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十一分啊，我哋已经可以开始呢一个热辣辣嘅点唱啦。 冇错啦，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五风骚大点唱，咁就可以喺网上留言啦，喺风骚嘅面书专页嗰度，又或者咧就系 fast 嚟都得噶 ，fast 机好似冇乜嘢。 有我啱啱插咗电啊，头先佢本来玩嗰啲unplug 嘅玩法咧就冇插制。 哦佢 unplug 咗人 哋，佢哋應該係嗰啲環保音樂節啊 ，unplug 啊不插電啊， 好啦， 咁幫我插翻。 Fast 機嘅號碼就23396453啊， 係 嘛？ 係啊，唔好懷疑係正確嘅， 因為你係老細嚟噶。 電話號碼就1872388，就已經有專人接聽噶啦，而家可以打電話嚟點唱嘅。 係啊，我哋決定要做呢一個節目預售啊。 咩意思呢？ 即系喺你未可以喺夜晚听到和你继续倾嘅时候咧，唔系佢叫 master mic， 人哋要同你继续倾啊！ 佢嗰度，佢嗰度，佢嗰度系 master mic， 系啊， 系啦，我哋就可以预唱一次先嘅， 系啊， 系啊， 嗱，今晚星期五佢哋系唱歌环节啊， 今晚 ，系啦，今晚咯，系啦， 我务求咧，我哋要做到嘅效果咧，就系连阿马 sir 咧，佢都话喂，不如你哋过嚟唱啦，咁样。会唔会太过唔知丑啊？我哋呢啲 哦，咁呢个梗噶啦， 但系我想话 冇额外嘅人工噶， 冇啊！ 第一时间 我哋为咗音乐嘅热诚， 咪就 系 咯， 好啦好啦， 系唔计金钱噶。 咁你睇下有冇呢个？ 为何令断肠流默默碎？嗱，都得噶，我哋 你默默碎啊，真系 系啊系啊。咪总之，如果你想听到听出耳油嘅，就等夜晚啦。但系你而家纯粹想降温嘅， 如果你想听出火嚟咧， 哇哇哇， 听出火都嚟啊！ 哇哇哇！ 我头先讲咩啊？ 哇哇哇！ 听到火都嚟啊！ 系啦，你咁啱啲， 吓到我啊！真系 我谂埋一齐唔得噶。 系啦，你话啦，你自己话啦。 火都 听出火， 咁你听出耳油嘛？话 耳油 OK 啦。 OK， 好啦，点唱啊？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嘢，系啊，真系。 好啦，点唱点唱吓。 好啦，你嚟啦，快啲嚟啊！ 好得意啊！我唔明咧， 有几得意啊？ 啲听众真系咧。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又所夢嘅嚇。 咩事啊？ 呢個聽眾其實我唔知佢點讀啊，佢名係 S A S W 啊，咁樣佢就話大家好，佢又想點唱，大家跟住唱。啊 ，Sam 虛嘅，咁佢話因為佢有一次發夢，佢夢見阿彭仔。请大家大踩单车喺大埔区， 彭仔踩单车， 请啊，仲要请大家踩单车喺大埔区嗰度，好开心。我唔明呢个画面，我唔明呢个画面系啲咩嘢。 因为踩单车咧，都系我近期嘅一个新兴 嘅 自己嘅玩意。 哦，系啊。 咦，你劲过黄耀祖，即系你识踩单车。 我识踩单车， 但你系新学噶？你话 唔系？即系我新买咗嘛， 系啊， 买咗架接得埋嗰啲咧，咁啊，同埋我屋企附近嗰度又有啲好完善嘅单车径啊嘛， 系啊，同埋你稳阵啊嘛，你掂到地可以， 即系一定唔使 掂唔掂到地啊，睇下你个座位教几高啫， 就算跌咗，就算跌咗落嚟都唔担心， 系啦， 咁低处跌落嚟系咩 ？OK 喎 ，OK 喎，所以 你嚟过啊？ 咩啊？咩啊？唔好做咩啊？咁我就系觉得好匪夷所思， 但大埔我未试过踩大埔。 点解佢会发梦梦见彭仔请大家踩单车，仲喺大埔区嗰度？咁所以佢话想诶，点唱大家跟住唱呢首歌？ 点样唱？ 但系仲踩单车教 嘢嚟噶，系 嘛？ 系咪呢只啊？大家跟住唱， 系啊！大家跟住唱， 时时要轻松下，嗰个系另一只歌。 系咯系咯系咯， 使乜心都伤啊嘛？ 系咯系咯。 日日笑 都似 啊！ 我唔识啊呢首， 咁紧张 呢首我唔识啊， 系咪啫？好，其实点唱啊？ 唱咗啦，我已经好啦。第另一位阿君君， 佢話咧，豪仔、甜甜、彭彭，早晨！今日咧係我仔仔生日啊！祝佢嘅人生咧順順利利，即係人生勝利組喎、啊。無憂無慮，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快快活活，全部兩個字啊！同女朋友就恩恩愛愛啊，真係滿足啦！哈哈哈，唔該曬。 呢、這個呢、這個願望好難度做到㗎，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都能夠有呢個境界啊！好啦，呢度咧有一個係唔怕受虐待嘅啊，吳永平佢就話啦：各位主持你好，我想聽豪仔主唱嘅《熱情的沙漠》。 主唱喂， 係啊，《熱情的沙漠》可以有好多個玩法㗎喎，係 啊， 淨係開頭唱嗰、那個哇哇哇哇，跟住余承慶嗰度啊。我的热情 啊！ 我最欧阳菲菲嗰个， 哎呀，欧阳菲菲个版本会点啊？你嚟啊！ 揈埋个头咯， 揈埋个头。 个把 我的热情系后生一把火，真系而家一把火啦，真系吓。 系啊 ，OK。好，咁点啊？ 唱完啦， 唱完啦。即系个点唱乜嘢啊？ 我就想咁咋， 我净系为你点 啊？佢就系想唱热听听热情的沙漠嘅咋、 哎哦 okay, 好， 太阴间啦，也会怕啦， 够啦够啦够啦， 你给我小雨点， 冷静冷静冷静， 是我 有水啊有水啊，泼你啦 吓 ，OK， 好呢度 系 啊，呢度有个同事啊 ，Grandy 啊，佢好好啊，佢又想点唱俾阿许公子听，佢话许公子咧系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忠实 fans 啊，多谢你啊， 多谢多谢， 成日都听住我哋嘅许公子，咁啱今日几号啊？今日几号啊？ 今日是28号。28号 嘛、啊、今日就是他的生日啦。 哦恭喜 晒。咁他就说啦 ,Grandy 呢就祝他生日快乐之外都希望呢可以呢就祝他呢快点找回个好伴侣靓。是啦是啦。咁希望呢他们可以啊开心心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咁样。 生 日快乐身体健康啊许公子。 想识许公子的朋友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啊空中结缘啊。 好啦、okay? ,Patrick 呢边有 Patrick Yuan, 他说大家好啊我是 Patrick 啊。今日咧超热 啊！我外甥仔咧喺啊英国嗰度放暑假喎、 哦 oh, 放暑假啦已经 系 好诶，咁佢放暑假点咧？哦，原来翻咗嚟香港，咁依家咧就自我隔离， 系廿一日啊， 廿一日。佢话咧，我哋好快会见面啦！哇，你都见， 其实咧佢翻到嚟香港都仲要三个礼拜后先见面咯，即系其实嗰、那个，唉，真系唔知点。 等好耐咁样，不过佢又好乐观啊！佢话好快会见面啦，到时咧就会同外甥仔咧就食餐劲嘅，咁喺度咧佢要祝福佢嘅外甥仔咧就身体健康啊，咁啊系啊，要呢廿一日要生生性性、啊。 即系咧，我成日觉得咧喺呢阵子咧就要成日经常要隔离嘅朋友，不论十四日好廿一日都好咧，佢哋真系可以出书， 出书 即系可以使喺啲咁细嘅空间咧里边可以做啲乜嘢， 好啦， 咁啊度过佢嗰几啊廿几日。 阿 Patrick 咧最后都话祝大家身体健康啦，疫情快啲走啊，走得几远得几远啊，远离地球啊！ 啱啊啱啊 ，OK， 一个 boom， 走咗， 系啦，走咗。好啊，呢度咧有啊 Ant 啊，咁佢就话你哋好啊，天气真系好热啊，大家要饮多啲水。 系， 佢话咧热即系佢话如果热上加热、啊，可以播王菲咧同埋学友咧啊，真唔记得佢咩咩咩。 非常夏日， 系 咪啊？ 恋爱的剧场， 我爱耶， 哦哦 耶， 恋爱的剧场， 系啦， 一切都非常， 系咪呢只？ 千日与漫长， 唔记得个名啊，总之系咁样啦， 系啦，系啦。 佢话咧最近咧，佢喺地铁咧见到我哋三个样子啊， 系啊， 原来彭 冇跌亲啊嘛， 有啊，佢话原来彭彭个样子系咁噶，都几大只噶，同埋、 啊、 都几靓仔噶，咁样 系咪靓仔系讲我啊？ 啊，唔系，佢 定系大只系讲你啊？ 佢话大只及靓仔 啊， 系啊，所以系大只系讲你， 我系酱爆啊， 系啊，佢话因为好多时咧，佢话听人嗰啲节目主持人把声同个样咧系真系有啲分别噶嘛， 阿健、把声好瘦噶， 咁啊，你把声就亦都 好高咯， 唔系好童声。你把声系啊， 系好后生 啊，系啊系啊， 系佢话祝我哋三个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多谢。 好啊，呢度有咧就一个Veronica， 咁咧佢就话啦，朋友旷视一家咧5/28夜晚啊，就会举家移民啦。 哦，即系今晚 啊，系啊，系咪要播一只夜机啊？ 系啊，真系啊。 原谅我，原谅我， 跟住佢话。夜机咩？ 系啊，夜机系咪咁啊？ 唔系， 唔系这样，我又再读对咩？ 唔系， 我系傻女啊， 唔系咯，夜机唔系头先咁 样。夜机唔系原谅我啊？ 咁点唱噶？ 等一阵咧， 播啊， 好啊。虽然不知那天再重再，但愿他们可以适应新生活，要好好过。 咩歌？ 呢个系陈奕迅咯，冇听过咩？新生活啊嘛，系啊，佢最后咧就希望佢哋继续仍坚持，坚持。系 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 有几样都有嘅，系、 okay, 啊，呢、這个就系佢哋咯。 OK， 好啦，咁啊，另外咧，阿妈妈咧就话啦，你哋好啊，男神豪仔、靓甜甜、胖爷， 冇形容词嘅、 啊，胖爷咪系呢样 嘢啊嘛。 哇，升个格嘅，你想点啊？ 爷系个形容词嚟噶， 系啊， 爷 爷。好啊，5月30日咧系佢阿仔啊，乐乐咧同埋新抱仔青青咧结婚2周年啊。 哦，第时你个乐乐个新抱仔又叫。 清楚又不需要的。同埋佢是快乐的乐，我个乐乐是承诺的乐啊。 有鼻音 是吧？是我哋有鼻音的。佢话咧两周年的日子，恭喜佢哋，同埋上个月添咗个梁小 B 啊。 哇，恭喜啊！ 新手爸爸妈妈真的相当辛苦的啦。佢话你哋两个已经好叻、好叻、好叻噶啦，努力加油，祝福佢哋一家人就每日都开开心心 ，B B 咧就快高长大，精灵活泼啊，同埋请豪仔同埋彭爷咧。就唱首每天爱你多些， 无求什么， 佢真系自动播， 是好滋味， 又好天地， 但求日出 同日落， 清早以后 能望住你， 当身边的，喂，头先咧原来夜机啦， 点啊？ 是你是我找到真谛， 系咪先？ 完，唔系3秒吹嗱，时间够啦嘛， 够啦。 头先两首夜机咧，我记错但又啱。 咩啊？ 咩意思啊？ 我记系错咗，但我又啱，因为我咪话原谅我，原谅我嘅。但原来佢真 系 有原谅嘅。 系， 不过佢 唔喺个位。 原谅今宵我告别了，原来系咁样。keep 住可以打嚟1872388，想降温消暑嘅，搵我哋唱歌俾你听啦吓。 每日忙，为何惨状每每也习惯去隐藏？求救，要哪个帮忙？难道挫折到处对人讲？ 要善忘，如何更善忘？明明一滴细碎眼泪划过一旁，还是要去挺起胸膛。明白我有责任去更坚壮， 成熟了又再多失望，给岁月渐渐地磨练说谎。 日带了每一 岁数越大越怕释放， 如失败是为了长大，我怎么背着眼泪上梯阶？假装快乐吗？即使欺骗到世界，无奈对镜苦笑多丑怪。 长大是为了释怀，在痛苦里学快乐更高阶。假使有骤雨，便音可以很愉快。面子有多紧要，亦紧要不过欢笑神态。要善忘，如何更善忘？明明一滴细碎眼泪划过一旁，还是要去挺起胸膛。明白我有责任去更坚壮， 承受了 却明白了 再多失望， 要拼搏竞争，熟练地圆滑说谎。发梦也记得冠冕堂皇，岁数越大越怕释放。如失败是为了长大，我怎该背着眼泪上梯阶？假装快乐吗？即使欺骗到世界， 无奈 在每装小也是长大，是为了释怀，在痛苦里学快乐更高阶。假使有逆风，天阴可以很愉快。学懂去真的事，将三岁的我不顾仪态。 唱歌朋友是吴彤同埋 J Ari 啊，不过歌名咧、哦、就叫做对人欢笑。 哎呀， 够噶啦，够噶啦，唔好有后面嗰句啊。 哦，系。 系啊，呢、這个系。 对人欢笑都系礼貌。 系啦，十年初见版啊，电话号码18012388啦，继续点唱。 好啦，彭姐呢边咧就有位又系阿君、哦，咁啊另一位啦，阿君啦，佢好简单，佢话咧每日都听住我哋做节目啊，呢把声音咧，佢话系最开心嘅三个小时嘅时段啦，即系十点到晏昼一点，佢咧就想点唱，我都唔识啊呢只歌，忘了怎么快乐。 忘了怎么发真系唔 识 喎，边个唱 嘅 咧？ 系啦，尽可能揾俾你听下。 好啊， 好啦，呢度 Grace Wing 咧就话啦，三位靓仔靓女主持，佢话想点唱俾我嘅阿 Sam。 系， 佢话咧虽然呢条路唔容易走嘅，但系谢谢你嘅包容、忍耐同埋照料，永远都爱你啊，永常。 哦，呢、這个原来阿小鬼黄鸿升嘅作品咧。 哦，系啊， 系啊。咁、啊、当然啦，佢里边有句歌词咧，都系好厉害嘅。佢话：我们忘了怎么快乐， 嗯， 拼了命的拉扯自己的人生。你若太认真，这场比赛就输了。 我、哦、又系认真会输。 系啊，好好啊。咁我哋会 识 得调节自己嘅心态啦、嗯。好，呢度阿拼烟咧，佢就话啦：甜甜小猴子彭仔你好啊，先希望疫情远离香港啦。我咧。有关节劳损希望可以去游泳池道、做一些水中的运动，加强锻炼个关节咁样。咁五二八原来是爸爸咧离开佢哋嘅13年的日子嚟噶。咁、爸爸喺添加咧，应该同妈妈可以相遇噶啦。爸爸妈妈，我哋好挂住你啊！我是拼燕。 嗯 ，OK， 好啊。阿明仔咧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我喺台湾嘅细佬阿国听啊？佢咧有个别名嘅，叫做巢皮老祖， 咁搞笑 系啦，因为啊，都基于佢只手啊，真系咧成日都好巢皮， 唔保养， 唔知点解， 快苍老易癌话 系啦，真系成日都巢皮，咁所以咧，6月3日咧系佢嘅生日啦，喺度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话多谢我哋啊，唔客气。 系啦，我呢边咧另外有阿 Low 啊，佢话咧，三宝你好，我爸爸咧星期一啊。手术失败，哦，医生话咧时间都唔多啦。佢话咧爸爸咧已经系80几岁啦，咁我知道咧总有呢一日嘅，但系真系咧好唔舍得。我都好突然啊，突然间觉得，咁啊，佢话咧想同爸爸讲。爸爸，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噶啦。我哋咧会喺天国再相聚，永远爱你嘅女儿。咁咧呢位女儿就想点咧爱事不保留俾佢嘅爸爸听嘅。 明白，系啊， 明白，都有啲 坚强啊，坚强啊， 有啲伤感嘅，系啊。 系啊 ，Esther 都有啊，佢话你哋好啊，佢话佢嘅狗狗咧呕血啊，入紧医院。 哎、oh no！ 系啊，佢话咧又唔肯食药，又唔肯食嘢，希望佢嘅身体快啲好翻啦。好心痛，好伤心啊！咁啊，佢又点唱俾所有爱宠物嘅人啦，同埋所有爱动物嘅人、 啊。系啊，有阵时每天都会经历呢一种咧，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咁啊，呢度咧，MK Monkey Quark 咧，佢就话啦，26号咧，星期六嘅，唔系26号，星期六29号啊。咁、咧就系佢女女咧，阿思维咧就7岁生日。咁咧就爸爸妈妈咧就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每日都要开开心心、啊。佢话咧，佢仲记得咧，旧年系阿祖祖。好咧，同我个女讲生日快乐噶、今年咧就靠你哋三个主持同我女讲啦。好啦，我哋一齐讲声啦， 思慧， 思慧，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 系啊，咁啊，呢、這个就系 M K Monkey Quark 嘅点唱嚟噶吓。好啦，呢度咧仲有一个咧就系阿黎俊，张黎俊啊。咁咧佢话咧，哎呀，唔好咁生宝啦，叫我 Celia 啦咁样。29号系我个孙仔咧晓生嘅生日啊。咁啊，祝佢身体健康，快高长大，疫情快啲消失啦。大朋友回复正常学习，亲人个个都平安。我哋可以呼吁，系啦，再呼吁一次电话咯。 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8。 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我哋咧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大家留言噶。先第一节12: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将会在6月27日全线通车，代表新界东和新界西的铁路网络正式贯通。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屯马线将会开通的新车站包括宋皇台和土瓜湾。至于位于目前何文田站和红磡站的新月台，亦都会一并启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何俊仁和梁国雄等10名民主派人士承认前年10月1日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的罪名，上午在区域法院判刑。其中陈浩桓、李卓人、梁国雄和何俊仁涉及的两项控罪共判囚18个月，善仲佳和蔡耀昌获判缓刑。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30多医管局员工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另外，当局计划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的医生。高拔升说，香港未回归之前都有海外医生来港，医管局长期都有几百个空缺，影响服务，员工培训亦都受到影响。对于医管局前主席梁志雄认为，政府应该先止血而非输血。高拔升强调，止血和输血亦都要一起做。医管局过去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挽留人手。高拔升在节目之后被问到，如果落实计划之后反应不理想，是不是不能够排除引入内地医生来港？他回应说，会做不同的宣传工作，让海外的香港永久居民知道这方面的安排，亦都会提高诱因吸引他们。政府刊宪宣布再有9个区议会议席悬空。葵青区议会葵芳选区和葵涌村南选区、屯门区议会新墟选区和素管笏选区、大埔区议会康乐园选区、观塘区议会康乐选区、深水埗区议会美孚南选区、北区区议会恩盛选区和元朗区议会18乡西选区，各有1个民选议员议席出缺。当局说，葵青区议会葵芳选区民选议员梁耀忠就一宗刑事案件承认控罪，并且就该罪行被判处入狱8个月，缓刑12个月。根据区议会条例，他的议员职位由今年2月27日起悬空。另外有8名民选区议员请辞，他们的议席分别由5月中至到下个月1日起悬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97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9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7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京东物流44.7。腾讯控股608.5升3元，阿里巴巴208.8冇升跌，小米集团29.05冇升跌，汇丰控股50.65升1.7，美团269.4跌2.4，盈富基金29.6系升2.2， 友邦保險103.4升1.2，中國平安84.95升2毫，中國飛鶴20.95跌2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9.86，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42，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8。日經平均指數報29,167，升618，港金現價報17,530，跌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3.19美元，賣出1,89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6.9 呢只歌系讲紧系人大咗就会离乡别井，跟住到处去工作啊，各样嘢令我谂翻起嗰阵时我喺个小岛长大，但系冇机会翻去咯，系，但系我会成日谂起个地方咯，系。 密切留意5月29日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ol 32 Staying Alive。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当时刻知一知，联招面试须知第二机，一起做好准备。请嚟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士、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课程总监李佩玲博士。 我真系好希望同学带住一个好安稳嘅心嚟去做呢个面试咯。 仲有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助理教授伍兆敬分享面试心得。 喺视觉艺术咧，我哋都好希望同学咧，其实系有睇展览嘅习惯。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杜婷、吴宝成主持。等错时刻，知一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自己姿态。自己欣赏。 迷幻音乐的 Gigi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受到迷幻音乐的熏陶之余，也抱着一个粉世的感觉的，觉得身边有很多人都抱着一个比拼和炫耀的价值去生活，于是写下如何享受做自己。作曲填词有张曼芝自己，编曲监制李一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Gigi 张曼芝姿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半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话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冇错。星期五咧，我哋就系风骚大点唱咁啊！正话咧就话读咗好多啲网上嘅留言啦，咁啊系时候都要听下啲听众嘅。点唱电话啦啩、 啊啊、？OK， 好啊 ，Hello， 你系边位？ 喂，你好，你哋三位主持好。 点称呼啊 ？Mandy，Mandy， 你好，你好， 欢迎你啊 ，Mandy。 我首先祝你哋三位嘅家人个个都平平安安，出入平安，身体健康。 好啊， 多谢你问候我屋企人。 系啊，我哋都系你屋企人嚟噶。你如果晕咗嘅时候啊， 咩啊？ 你知唔知礼拜六、礼拜日好惨噶？点解？你个节目。因为冇咗你哋嘅节目啊嘛， 哦，礼拜日你可以听中嘅责任山大嘅噃， 系啊， 或者网上节目嘅，可以网上重温 啊嘛， 系 啊， 咁我礼拜日听到足晒啦，已经 系啊，你可以翻听噶， 有啲嘢你错过咗嘅可能， 系啊，我哋唱歌嗰部分你可以即系一听再听噶嘛， 系啊，我今日唔记得话我今点唱乜嘢添噃， 系啊，你再谂下你想点咩唱啊， 我想 使咩心思再打嚟啊， 谭 咏麟， 好边只歌？ 谭咏麟嘅《我爱着班》。 我爱着班啊，开头点唱啊？哎呀，唔记得咗添。 要同啲着班玩游 戏啊？系咩？系咪即系 I love Japan 啊？ 咩啊？ 咩啊？ 我爱着班， 好熟噶呢首， 系 咪啊？系 啊， 咪呢只咯？噔噔噔噔噔噔，咪 I love 肖邦咯， 系咁样唱噶。 肖邦，系啊系啊，嗰只音乐系。 哦，你真系挑战我嘅记忆力啊！ 系叫 I love 着班啊？ 唔系， 我爱着班。 佢譯翻做誒廣東話改編，就叫我愛著班， 係係啱啊啱啊啱啊， 好啊識唱啊， 點解要？ 因為早兩日係我結婚30周年啊嘛。 哦，咁咪當年點啊？當年 同埋呢兩年咧，我覺得香港嘅疫情咧，搞到個個都人心惶惶，生活又唔好啦。呢兩年我自己個身體又唔好啦，有好多事咯，希望。即使即係表揚下可以 沖起下， 都順順利利係順順利利啦。 係咪就係嗰只啊？ 好耐冇打電話嚟啦。 Rainy day， 別要講再會。 係啦，咪就係呢只啦。 心內情在永遠徘徊。 因為佢成日成日唱歌嘅。 你都知道啊？曾志豪中意好中意呢只啊？ 係啊，佢因為我知佢實記得嘅，因為佢成日喺 佢好中意啊譚詠麟啲歌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佢同埋佢成日都唱歌嘛。 心內情是永遠不改，係啊，呢首啊， 好啦好啦， 因為 係你講啊，你講， 你繼續啊， 係， 因為咩啊？ 因為我拍緊拖嗰陣時，我老公唱俾我聽。 哎呀，咁浪漫㗎！ 喂，你唱兩句啦，如果咁樣。 唔係啊，因為我呢兩年咧，成日出入醫院咧，我好耐冇聽心機啊，我唔記得曬啦。 遠遠 的 想起你，心底內痴痴迷。 多謝你哋，多謝你哋，多謝你哋，多謝你哋。 哦 ，OK， 好啊，咁啊，補祝翻你結婚新年快樂啦。 係 啊， 恭喜曬，恭喜曬。 係啊，開開心心過生活啦。 唔係，我最緊要就係祝我屋企啲人個個身體健康啦。 啱嘅， 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個疫情快啲走啦。 冇錯， 唔好令到香港啲人個個都好似。 系啦， 唔 开心 嘅见面都唔会笑嘅而家。 唉，因为戴住口罩睇唔到嘛， 都会笑噶。 一落系咯，睇唔到咯。 好彩大家仲可以听得到我哋嘅笑声。 系啊，我哋腰果眼咁样咧，成日都笑，好唔 好？好中意你哋啊！ 好啊， 多谢 Mandy， 多谢你，多谢你， 系啊。 嗰啲笑嘅好笑啊，真系。 笑顶， 所以 你听下。 礼拜六、礼拜日咧，好失落噶，好嗰日。 好啦，加码。加埋 啦，會噶啦， 台長加 啦， 聽唔聽到啊？ 好啦，多謝你啊嚇， 多謝 Mandy， 唔好客氣，拜拜， 拜拜， 拜拜， 多謝阿 Mandy 啊嚇， 收到信息啦， 收到信息啦， 哇，你哋真係 嗱，其他嗰啲同事啊，唔該你啊，參考下啦， 好熱啊呢度， 係咩？ 講完啦， 哇， 好凍啊呢個位，聽下聽眾啦。系啦，你哋开晒风扇真系离晒谱真系， 好热热地喎都， 继续啦， 出 晒 汗， 你好，风骚快活人，你系边位 ？Hello， 你系边位？ 你系边位啊 ？Hello， 男士， 喂，我系阿 Sam 啊， 男士今天你很好，男士你好 ，Sam， 系， 你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老婆Ivy 啊 ，Ivy 亮 ，Ivy 亮， 系。佢做嘢嗰度好熱㗎，因為嗰個電力關係咧， 啲冷氣好弱，又唔可以加裝到好多新型嘅冷氣咧，所以好辛苦嘅。 哦，佢喺室內工作都好熱啊，真係。 系啦，我做室内工作做仓务嘅。 我做仓务， 做仓务，但系个冷气又好弱，咁真系大汗搭晒。 有冇挂喺条颈度挂翻一把嗰啲手提电话？ 手提风扇， 手提电话。 佢挂咗条毛巾喺度咯。 哦，即系佢而家有嗰啲叫做咩冰凉毛巾嗰种咧。 系啊，系啊， 唔系啊，系嗰啲祝君平安。 O K O K， 明白啦。系好啊，祝君早安嗰啲。 唔系啊，明白。但系可唔可以俾一条冰毛巾俾佢啊？因为而家坊间有呢啲噶嘛，好冰凉噶。 你帮我帮佢整条咯。 我都唔未听过呢种毛巾。 有噶。 你去嗰啲咧， 运动铺。 我想话花园街咧嗰啲啊， 都应该有啊。系不过唔紧要啦，由你送俾佢嘅话咧，几冰嘅毛巾都变咗热情如火噶， 系咪啊？ 佢本身好热嘅，个人体温好高嘅。 哎呀， 桂花田咁 系咯。 如果响冬天去放只手落你膊头，你都已经觉得好热，想一掌打开佢咁样。 吓、啊，你想一掌弹开佢？ 即系咁热底啊！真系。 你系咪当初就系中意佢咁热情啫？ 咪就 系 咯，而家系 Ivy 啊， 系啊， 系咯， 你热情的 Ivy。 佢系咪有个外号叫做 Hot Lady 啊？Hot Ivy 啊？ 咁点啊？点解决啊？佢每日都系咁样咁热啦啦翻嚟，咁好燥噶个人。 你要帮佢消暑噶。 翻嚟咪冲凉咯。 冲凉咯，你有冇教？浇定水俾佢冲凉， 仲教水冻水啦系嘛？ 系啊系啊， 你有冇试浴啊？ 冇， 就系差呢一样咯。 咪就系咯，仲喺度奇奇笑你啊！ 如果你可以试浴嘅话，我相信佢应该好快降温噶。 我仲以为嗰句咩试可杀，帮我浴。 我仲想点唱埋俾佢啲同事咯。 好， 系啊，辛苦噶，其实真系喺热啦。 佢中意听咩歌啊？佢哋会唔会都中意 Mila 嗰啲噶？ 我想点郑少秋嘅夜温柔啊！ 喂，我净系识何嘉丽嘅夜温柔。 你嚟，盼嘢，夜温柔点唱啊？ 你同 我唔识我郑少秋夜温柔。 阿 Sam 点嘅阿 Sam 唱， 你识唔识唱啊？阿 Sam， 细看千万温柔，再看越影越也收。 咦？乜郑少秋有唱过嘅咩？一样 嘅， 你 郑少秋嘅剧集，但系好似由头先嗰个咩何嘉丽 啊，何嘉丽都有唱过电影噶。 伴醉新月温柔， 啊，原来系郑少秋唱先。 醉柳倚月影娇 也 愁， 剧集啊，咩流民皇帝嗰套 系咩？流民皇帝 原来系呢啲只啊， 即系同阿思琪姐嗰个。 今宵愿陪君步月， 唔知会唔会记错啦？系郑少秋剧集咯。 哦 ，OK OK， 哇喂， 我想点埋俾佢啲同事听啊， 香香。香是蛮腰哦， 签签 啊签签咩？佢写香香是蛮腰嘅， 哦、 哇！你呢波你拣呢只歌，你要负责任喎。 咩事啊？ 今晚 我老婆啲同事，我想点唱埋俾佢听。 好啦好啦，你讲 啦。我呢个版本系香香噶， 系啊，你讲啦，你有名噶有名噶。 首歌叫咩名话？ 夜温柔啊， 夜温柔， 叫夜温柔。 系啊系啊，你讲啦你讲啦，继续讲。 佢啲同事系阿 Lucy 啦、阿 Jimmy 啦，同埋阿波子。 啊、 波子 Lucy 同埋 Jimmy 系都系嘅同事。 尖沙咀 Lucy 好，我哋 人哋尖沙咀唔 Lucy 我 系啊系啊 系啊， 喺、 啊 okay、 葵涌啊， 葵涌 喺葵涌 啊， 好啊， 系咪呢一只啊？而家播俾你听啊， 系啊，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啊，我哋都听下。 呢个系咩版本啊？ 何嘉丽 呀， 夜温柔。 伴醉新月温柔。醉柳倚月影叫也愁，今宵愿陪君步月，并同饮醇酒浓酒，送上千万温柔，送上春尽解心里愁，香香是蛮腰，夜夜是良宵，炎炎长夜未心透，情逗留，君心倘要日夕与共，解与否愿意服从，倘若君不过顺道过路，秋波甜艳迎奉送，人生如一梦，难计缘去来，尽何这晚相逢，真痴笑容温暖素薄，轻靠君薄免君动，送上风雨风流， 朝雨中为君添美酒，清风当年偶夜梦落含羞，谁手回首送上千万温柔，送上春尽解心里愁，香香是晚腰，夜夜是良宵，然而长夜未心透，请逗留。 即是我们的印象呢，阿嘉嘉呢真是一个硬朗的女子的，所以突然间听到她跟你说香香是万妖，她 会为你送上千万金油， 送上或者比之花生油，真的说何嘉丽夜温柔啊，可能她讲到明夜晚先温柔， 日头就、哎、 通常见佢都系日头， 冇错啦。 系啦，你揾错佢，佢夜晚就有一个温柔出。 可能好多女士都系咁嘅。你见阿天平时同我哋做节目系咪啊？豪情万丈， 啱啊啱啊。 去到夜晚咪瞓觉咯， 我可以 嚼猪，冇讲个嘢， 就温柔啦， 更嘈，系啊真系。OK， 一八七二三八八啊，系啊有啊，电话旁边系边个？ 你好你好， 吴小姐啊， 吴小姐 ，Andy 啊，我系 咩话 ？Andy 啊？ Candy， 你系吴小姐定 Candy 啊？ 你系咪 Candy 五啊？你系 Candy 五， 系啊，冇错。 你好啊， 我个女啊，今年啊五月三十号结婚啊， 哇，恭喜晒， 快咯， 仲有两天啫噃， 五月三十号， 同佢个小学同学啊，阿 Ken 啊， 咁开心啊，小学同学啊， 系啊， 系啊， 佢哋小学拍拖到而家， 诶，咁又唔系呢几年拍拖啫， 即系撞你个女几大先而家？ 中学毕业， 三十岁啊，个女 三十岁，咁即系佢哋出嚟社会做嘢先再撞翻，然之后就拍拖嘅， 冇错啦。 哇，呢啲情愫，呢啲情缘真系早已注定啊！ 系啊，系啊， 好浪漫啊，好浪漫啊！ 系啊，好多谢我个女婿啊！ 佢点样好法啊？快啲讲嚟听下。 多谢我个女咯， 佢送一层楼俾你啊！ 系啊！ 哇，不过你俾首期嘅。 我俾手，自己供啫。 哦，咁都 OK 喎，真系。 我仔见到呢个画面咧，成觉得好高兴。 系啊， 即系识诶，到三十号咧，阿 Candy 究竟点样？ 我想问小 流晒口水 啦。小学嗰阵时咧 ，friend 唔 friend 噶佢哋？ 系咯。 应该识嘅啫，唔系 friend 嘅。 哦，咁啊，无意中遇翻之后，大家一讲翻啲背景，就话我 你 小学同学咁啊。 之后咁靓仔啊！ 系啊，哇，咪嗰啲青年才俊咁样啊，即刻就。 啊，一定是这样啦， 是不 是？即是你想 想他们百年好合啊，永结同心啊，相亲相爱啊， 一定啊，即是你想想他小 学 的时候， 你好满意的女婿，你看他超满意， 即是写晒啊， 他是不 是，你想想他三十岁了，现在结婚，那他即是在小学的时候已经认识了20年了， 认识了20年，没错， 你想想， 但中间可能就是因为缘分的关系，他们就错开了， 不是各自的发展， 没错， 跟着又再 要读书的嘛，读书， 然后就还是觉得你最好， 好浪漫啊！ 哇，咁会唔会请好多咧？小学啲咩老师啊，同学一齐过嚟啊？ 限聚啊，冇办法啦，得二十人可以出席咋？ 都 OK 嘅。 咩啊？呢个注册啫嘛，系咪啊？夜晚可以食饭 好似多人啲啊嘛。 夜晚都取消晒咋？ 哦，取消咗。 少少先补摆起走啦。 好啦好啦，都唔紧要啦，最紧要两个人高兴啊嘛。 系啦，到时先请各位朋友、亲朋戚友再饮多杯。 大家都明嘅，最紧要邓你哋诶，邓你阿女啊，同埋女婿啊吓。 系啊，你喺度预习一次啊，你同个女同埋阿女婿叫咩？咩名啊？ 阿 Ken 啊 ，Ken 系嘛？ 女婿叫我 Ken， 系啊。 阿女叫做阿欣， 阿欣嗱，俾你预习下，妈妈讲几句啊。 系啊，嗱，而家当饮茶斟茶俾 你。 你 嫁咗人啦，要慢慢学做好老婆啦，同埋好新抱啦。 我知道噶啦。 咁阿 Ken 咧， 系啊，点同个新女婿？ 阿 Ken 我都好满意噶啦，佢实在好乖仔。 嗯，真系好啊！ 已经冇唔需要再有咩训示啦，已经好完美啦咁样。 训示啦， 系啊， 冇训示。 系啊，好啊。 邓阿欣高兴啊，有个咁爱锡佢嘅老公啊。 系啊，咁你打咗几多只金猪仔啊，同埋金牌仔嗰啲啊？ 未啊，佢都未摆走。 咩？佢都要斟过茶噶。 注册啫嘛， 买咗少少啦， 买 咗 少少啦。 传统嘢要做噶嘛？ 你听得出佢嘅谦虚嘅，少少咧，大概都系买咗好多噶啦。 系啊，诶，十万八万。 恭喜晒，恭喜晒，系啊，好高兴，好高兴。 真系高兴， 大家身体健康啦， 系 啊， 愉快， 好 开心， 你饮。 多杯啦 吓，系啦， 拜 拜。 佢由第一个字弹出嚟，你已经知道系冰冰白冷嘅喜悦啊！ 系啊系，哇！耐不住嗰个喜悦系嘛， 涌出嚟， 用心笑出嚟嘅。 同埋小学同学呢件事真系得意啊嘛。 唔系啊，系曾经系学，即系小学同学，但系冇拍拖噶嘛嗰时讲紧。 所以证明好多咧呢啲共同背景咧，其实都真系会令到你吓，即系再上一层楼 嘅。缘分嘅嘢兜兜转转，最后翻嚟嘅终点都系佢。 系 朋友有冇揾翻幼稚园啲同学啊？ 好感动 啊！咩幼稚园？咁啊，耐得滞系嘛？ 啊，无忘初心啊嘛！你揾翻幼稚啲同学，可能反而有得米咧。 搞错，如果我依家揾得翻幼稚园同学，都同我咁嘅年纪啦，我都唔会睇得上眼啦。 你讲乜嘢啊？ 你想点啊？咩睇得上啊？你够巴闭？ 你自己又点样啊？真系， 你真系台长啫噃。 不过佢生得佢生得佢生得暖， 唔系咧上到呢个位，其实你想点啊？ 你呢个做乜嘢？又啊？做乜只脚明明踩到落面啦？做乜熟啫？ 唔系谂一谂又好似，其实都人生都几好噶啦，已经 真系又唔差啊！真系， 唔好讲第二个， 赚得唔错啦。 咩啊？呢个女仔我嘅喂 ，Fandy， 阿 Fandy 咧又点唱？佢话咧今日5月28号系我啊喺。欧洲生活嘅细佬 Andy 生日， 生日快乐 ！Andy 生日，咁我哋全家包括咗妈咪啦 ，Fandy 自己啦，仲有阿超啦 ，Candy 啦 ，Oscar 阿 John Sandy Priscilla 阿 Hillary 一齐咧就祝阿 Andy 生日快乐，并且祝福咧 Andy 同埋佢屋企人啊！哇，好多人、啊，身体健康啦，祝佢哋喺比邦生活愉快。 好，呢度都有 Iris 啊 ，Iris 啦就话你哋好啊，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疫情快啲消失啊！今日是他的好朋友 Wendy 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萧青就说听日是我的生日，我愿望就是想找个男朋友，人人有公开，身体健康，疫情快点走，大家可以再聚， 祝你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还有 Suki 就说星期日是他妈咪的生日，在祝妈咪生日快乐，越来越靓女。 今日都是我老婆生日，所以呢咁喺呢一个Mera 嘅热潮里面咧，佢系情有独钟，系呢个 Era 噶，系啊， 今日都系我家姐嘅生日，系咪？咁得我着咗红色衫，系咪？我都祝我家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受和哀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起，最有个性是会处起之风，这身体总有重力，那碎景风新事业心当应值700%，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文文你迷恋我，法制线难稳，人品性很疏，穿透女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山脉麦加木，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1933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白白正就英明，点解天生点梯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人贵都。 我哋好正，我哋好正，一九三都好正，青春棒啊，桂花天啊，曾志浩都好正， 一六几都 OK 嘅， 系啊， 我一七几咯，你都有一九三房啊，系啦，好啦，个礼拜见啦，拜拜。